当地新型冠状病毒的死者。悼念仪式在首都罗马市政厅外举行，一名神父为死者祷告之后，罗马市长拉吉发言，说疫情令到全国受伤，呼吁团结渡过危机。梵蒂冈亦都下半期表达支持。意大利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计105,000人受到感染，12,400多人死亡。意大利政府决定延长全国封城至到4月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天气稍凉，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末同下周初有骤雨。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16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3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75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6点，升9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103.8升3.3，汇丰控股41.5元跌2.5元，腾讯控股381元升8元，李宁22.1跌5.5元，阿里巴巴186.8系升3.5元，友邦保险71.4升1.25元，中国平安76.45升3元，美团点评94.8升1.15元，小米集团10.48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9.591，瑞士法郎8.055，澳元4.742，加元5.494，新西兰元4.608，欧元8.5355。每百日元对港元7.1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88。日经平均指数报18,747点，跌169点。港金现价报14,61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8.53美元，卖出1,58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咧，红磡嘅畅运道去香港体育馆方向，近日七咸道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只系柯士甸道去畅运道方向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红桃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车多，龙尾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菲律宾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不是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啦、啊！直播组仲有早晨家居田，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星期三嘅朝头早，早晨。 先问一下桂花田咧，我哋而家呢个 zoom 呢个镜头咧，你睇唔睇到啊？使唔使我再褪啊？ 啊 ，OK 啊， 用唔用到啊 ？Very good 啊， 而家 very good 啊， 见唔见到我做紧啲乜嘢动作？ 阿祖而家喺度伸只手，唔知把个手又 每一个人名，每一个人名。我呢个动作估一个人名， 吴君如，吴君如， 唔系错， 我搞错，点会唔系吴君如啊？ 系名人嚟嘅， 啊系喎系喎， 历史名人四个字， 阿力格拉底， 唔系 苏格拉底， 冇错，苏格拉底， 我睇你拉得几耐，其实我话吴君如都系啱嘅， 系啊，我冇食龙虾，如果要系吴君如举高格拉底嘅话，首先我格拉底要有墨，同埋要有龙虾嘛，冇、 yeah. 道具啊，哎呀， 你有墨都睇唔到啦， 系咪啊？ 你肤色同啲墨一样嘅， 我白晒啦，而、yeah. 家 成功击到啊，个格拉底啊，真系啊， 满足啊， 唔系好满足啊，今日咧我觉得几好啊，我咧翻工嘅时候咧，我觉得 我哋第一次偶遇啊，系嘛， 再度重遇你。是你迟咗定我早咗？ 我迟咗啦，梗系。 但可能系我早咗咧。 系因为佢平时咧系更早嘅， 系 因为佢黄耀祖啊嘛。 唔系真系一班车嘅时间嘅啫。因为我今日咧，我系赶嗰个巴士咧，我特登提早咗落楼。 系。 点知咧，当我打开嗰个巴士个 app 嘅时候咧，佢写住仲有一分钟。我亡命咁样咧，由呢个咧即系屋企咧冲咗嗰条亡命楼梯度咧。跟住我冲到落去嘅时候，赶车尾，我啱啱同车长咧隔住个车厢咧喺度遥望你转身， 哎、你冇喺度扮低，跟住喺度即系扑到去搭，跟住等阿车长睄咗你停低俾你。 你估你用你当年个招咩？捧住个肚，车长，我肚大住啊！ 阿田而家都用紧呢招，佢长期怀孕啊嘛， 长期怀孕啫， 即系 keep 住个肚， 就系争呢一班啫嘛。如果唔系，我可以再早啲噶。所以我今日咧一次撞到两个，撞到黄耀祖啦。我跟住我喺下面 canteen 攞嘢食嘅时候咧，又撞到我哋其他同事。哇！所以咧，我哋今日啊，如果你用呢个嚟氹自己嘅话咧，精神爽利啊！ 见到咁多好人啊，一神 见到咁多好人，冇错。同埋我哋 平安啦， 系啦。同埋我觉得咧，证明我平时成日喺电台度唱歌咧，系真系造福咗好多好多人群嘅。你明唔明啊？ 我唔明啊， 真系 隔你都舐啦。 系啊，你试下解说，我想听下你点解说。 因为我系喺呢度就已经唱咗卡拉 OK， 系、 我冇去到出边唱卡拉 OK、 哦。而当啲人 听到我喺呢度已经唱咗卡拉 OK。其实他们应该就不会再有心机出去唱卡拉 OK。 如果卡拉 OK 第一只， 先， 唔系，如果卡拉 OK 第一隻 speed 播你嗰啲聲咧，咁肯定講 係啦，冇錯。喂，防疫健康喎、啊，而家如果你靠我嚟唱完呢個卡拉 OK 之後。起碼少感個群組啊！ 唉，即係琴日咧睇住嗰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咧，當咧啊又係阿張竹君啊，我哋好、啊、即係真係真係支持佢啊！加油， 我真係幾 好 好， 係啊，佢啱啊，即係佢講出咧有可能咧多咗一個嘅本地嘅群組個案嘅時候咧、啊，其實嗰一刻咧我真係呆咗嘅，即係啊成日都會話啊，而家我哋好多嘅例子確診嘅個案咧都由外國傳翻嚟香港啦。當香港有一啲嘅咁樣嘅社區感染仲係群組嘅話咧，點會唔驚啊？听完之后咧，我又会觉得，唉，就算啊，政府冇禁咗嗰啲嘅场地啊，即系继续俾你去啊，嗰啲娱乐场所， 系， 其实有少少 sense 嘅朋友都知，你共用一支麦点会唔系高危啊，大佬？ 样我啲朋友我识噶嘛，嗰、那个就系我初恋情人，或者隔篱嗰个就系我老公咧，我哋咁样一齐去间房度，都已经冇喺条街度噶咯噃，我哋遵守规矩噶咯噃，点解唔俾我唱啫？ 卡拉 OK 有几支麦咁啊，唔系咩？ 可能又有几支咪 咧？七个人去都冇七支咪啩，大佬。 系啊， 系咪？ 同埋有咪，同埋有咪套噶嘛？唔系佢里边唔关事噶嘛，室内啊嘛。 哦， 系啊， 咁噶？ 佢而家都冇， 佢 都冇啊。 系咯，我估佢应该再喺个条例之前，可能就已经去咗呢个卡拉 OK 噶啦。 唔系啊，佢而家都话食肆牌咧，就话所谓限四人一台咧，但我都谂紧，咁我喺卡拉 OK 房嗰度时计唔计四个人咧？佢又唔系食紧嘢喎，真系。 离地即系咧，系咪啲？作政策的人他们没什么点去卡拉 OK 觉得那 我们不可以说他离地最多说他脚争不到地 或者说他离罩 啊 即是离开了个咪罩可能 他 不知道 他觉得有咪套啊有咪套就没事咯还有 expect 你们戴口罩唱歌的嘛 是啦其实呢 傻猪仔来的 我们是不是又应该调回转问呢如果我们不要理政府有没有禁先、啊我们经常都说其实我们要自救的嘛 我认同的 如果今天啊我在这里邀请就说阿祖啊阿田哎呀叫埋我哋阿敬文监制一齐去唱卡拉 OK 咧，你觉得有冇人会嚟啊？ 我坐你 如果唔系，未爆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群组之前， 唔会啊？ 点解？可能点解要拒绝我啊？你 好简单， 你怕直接俾我歌喉俾下去？ 唔系呢个当然系会有一个受到好大嘅打击 啦。系咯， 如果我想去寻开心嘅话，我点解要听曾志豪唱歌咧？ 系咯， 嗰个系累我自己噶，系咪？ 点解你会惊啊？嗱，我哋真系要同啲听众一定要演绎一下，点解我哋话卡拉 OK？ 仲有人会去啦， 系啦。我咧，即系咁样嘅卡拉 OK 系一个密闭空间啦，同埋嗰度系咪有咁多支麦咧？同埋咁样啲口水会飞出去，咁我哋戴唔戴口罩唱歌咧？ 我哋系咪可以开住个卡拉 OK 门噶？ 开住卡拉 OK 门都系密闭空间嚟，你开咗你出面都系冇窗噶，系咪先？ 系啦，你知唔知当你讲到话咧喺里边要戴口罩，即系冇理由戴口罩唱歌噶嘛？咁我今朝咧我就听到我哋德高望重嘅行政会议成员啊，汤家华大律师咧，佢就话其实根据法例咧，理论上咧，佢话佢哋嗰度受食肆牌规限啦，即系话佢哋除咗咧食嘢之外咧。其实他们如果唱歌是要戴口罩的。 Oh, OK。 跟住呢他就。 是吧 他就说不过他就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巡查卡拉 OK 的房、他们有没有戴口罩。跟住我想了怎么巡呢这么多间房他怎么同一时间问一二三爆开门开门。 是 哦我戴除罩开灯开灯我双手摆后面的。 他 不是他不是拿把枪出来的拿把尺出来有没有一点不是有没有一点不是这 样的。真的我真的想知道究竟其实有哪些人在这段时间呢其实还去了卡拉 OK 的呢。 我認識嘅起碼冇同我講過，唔 因為本身卡拉 OK 其實都已經係少少冇咁多人去㗎啦， 相對地唔係最多啦。 唔係啊，有啲年輕唔係啊，嗰啲中學生好鍾意去卡拉 OK 㗎，因為平靚正有嘢食㗎嘛。 我都係啊， 而家嗰啲就仲係㗎。係 啊， 因為哇咁呢個都潮流咗幾十年喎，我嗰陣時都 lunch K 㗎。係 啊 ，lunch K 啊，咁樣所以咧就好多啲年輕人去嚇嗱，咁啊即係我哋呢啲就應該就唔會應該有耍數，因為咧佢哋比較平靚正，地方大啦，可以聚埋一齊。 有嘢食咁样， 可以点冇人讲乜都冇人听到啦，咁样噶 嘛。系啊，嗱，跟住第二个咧，我觉得你可能就要留意咧，就我哋成日都话好想去嗰个地方咧， 麻雀馆， 麻雀馆咧，暂时佢而家咧就麻雀唔管，迟啲唔知会唔会麻雀馆， 唔管麻雀馆啫， 系啦，麻雀唔管咯，真系。 我今日咧系听另一个节目封烟嘅时候咧，听到阿姨咧，阿姨话， 阿姨 啊，成日都去噶，跟住咧，哇，嗰度啊，真系唔得掂当噶。 佢話燈貼燈嘅，即係話每一台咧，係即係譬如你一台 A 台同 B 台咧，佢話燈貼燈啊，同埋啲人啊， 背貼燈背， 即係手踭撞到你背機， 係咁樣啦、啊。跟住佢話啲人啊，哎呀，打黑黐人唔揞口啦，咁樣喂撒落去嘅，佢話好冇。即係叫做 好冇品㗎，可能好有牌品咧、 啊， 但就好冇打黑黐品咧。 同埋嗰度密閉空間嚟㗎嘛，嗰度都有嘢食㗎咁樣。 我聽到另一個嗰啲賭客咧，佢就話好得意喎，佢哋講到咧麻雀館咧好似完全與世隔絕咧，佢話佢裏邊嗰啲廁所冇蓋㗎。 啊，係啊，係啊，係啊！ 笑爆嘴，我聽到嘅時候咧，佢話嗰度一沖廁所，哇飛曬出嚟㗎，冇蓋㗎。 我淨係聽完你哋兩個嘅轉述之後咧， 即刻好 想 去 係咪？本身呢一個咧係我人生即係覺得係臨死之前要去一。只是可能啲疫情嘅关系，我有少少想打翻个退堂鼓。就算邵尊之前话我带你哋去啊，邵尊讲过好多次我带你哋去啊， 系啊系 啊，而家我都唔够胆啊。 唔系，而家咧，你如果再去麻雀馆咧，其实同之前一样嘅，都系用冒险嘅心态嘅。 咪心口要挂个勇字先入去。 系啦， 而家唔系个勇字挂喺个口度，话俾你知戴面罩遮住块面啊嘢。 系啊，嗱，所以咧，我哋即系等紧啦。我谂可能好快咧，即系佢哋都要补一补底啦。 系啦， 咪咯，因为如果你系咁卡拉 OK 咧，即系嗱，你到时中招你又几唔抵咧？翻到嚟你做咩中招啊？食个铺十三腰之后咧，我就兴奋得滞。同埋喂，邪喎，食十三腰就会出事噶嘛？ 唔系噶，我成日食十三腰 噶 嘛。 打第只， 我 第四只西先系。 系嘅话，我食咗十三腰先。 系啊，真系。 我都唔理 你。系啊，真系。 查牌啊，跟住。 系啊，嗱，今日四月一号，又系大家好挂住嘅日子。 冇错。 系啦，我哋都希望喺呢几个钟咧，全部都系哥哥嘅歌声嚟陪住你。 好。 我哋将哥哥嘅歌声咧化为政府嘅。所以我第一隻歌就揀了各位朋友不要再玩了 拒絕再換啊 今晚今晚很想行出又換來代替換 夜半是冷的但你是暖的 尋找新鮮刺激尋找一晚的愛抱留下来伴着你活， 就算极刺激，就算极刺激， 全因心足以知，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 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Yeah. 可唔知我估把，我不再需要天天辛苦， 或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曾经喜欢被抱，如今很需要真有伴。知你不免多好，仍未能放陪伴着你活。明知假使放肆，明朝一醒我心更苦闷。 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倦也好，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潮流。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呢輪咧嗰個疫症咧，大家就發現咧就即係歐美咧已經成為咗超越咗即係大陸啦，就變咗即係大家重災區啦。所以咧而家咧都好得意嘅，我見到有啲新聞咧，譬如佢話啊仲有嗰啲咩絕世筍工咧，佢無端彈出嚟就話咧介紹咧法國度唔知咩道教滑雪啊嗰啲咧，你突然間覺得咧係天堂地獄嘅分別啊！即係如果你喺一個月前咧，你見到咧有啲咁嘅廣告彈出嚟咧，你就會覺得話哇咁啊梗係正啦！唔知去法國邊度咩度假啊滑雪啊可以打工咧，而家你見到咧你又有啲驚噶。 跟住就話仲去嗰度， 係啦，你見到可能仲去啦咁樣。咁我唔知道會唔會喺呢個疫情過咗之後咧，可能你會有好多旅遊地方咧，你都會成個人就改觀咗啦。譬如咧，琴日我哋都有講到咧，南美嘅秘魯咧， 係啦。 咁因為嗱，琴日我哋就話過咧，即係哇，佢同嗰個旅遊達人啊，嗰個咁嘅隔空開火咧，就真係非常之即係熱鬧啦。 係啊，最緊要咧，我哋其實都係真係好擔心啊，就一眾咧仲喺秘魯或者外地旅行緊。唔係佢哋唔想翻嚟嘅， 係 佢哋翻唔到嚟嘅香港人，究竟點樣處理咧？咁樣 係啊，嗱咁咧，今日咧，我覺得咧又多咗一啲新聞咧，係同呢一個秘魯嘅情況有關咧。我覺得這個呢個咧，嗱真係，如果你睇完呢、這、一個即係已經逃離咗秘魯嘅香港人嘅嗰個經歷咧，你係真係好難咧，仲會去指責啦、怪責啦，甚至乎揶揄咧話，哇！你哋去玩做咩叫人哋接你翻嚟啊？咁樣，我覺得這個咧。是真的很有说服力的一个即是过来人经历来的。 我感觉有些呢是似打仗的、啊、那些战争片呢跟着怎样一个人尝试去逃离又不可以被人哋发现中间又要冇粮食冇嘢食。但跟着呢你以为找到个希望啦啊那个希望又幻灭的那些这样。 同埋呢这个新闻呢一间你一听呢你就会发现啊攞多本 passport 真的有做有好处。 我想讲，我冇做到呢样嘢， 真系攞多本 passport 有着数， 有少少心喐啊， 有少少心喐啊嘛。嗱，好快简介个古仔咧。我今日咧香港01咧，佢就电话访问咗一对咧，啱啱咧嗱，自费逃离秘鲁嘅港人夫妇。咁先讲咧，呢个自费要几多钱咧？哇，真系贵啊，南美啦，真系好好用噶。两个人嘅机票咧要$4,000，即系三万几蚊咯，都要三万几蚊啊，冇办法。咁但系佢系坐咩机嘅咧？佢係坐台灣包機逃離秘魯嘅，咁點解咧？嗱，所以第一咧就係因為同佢 passport 有關啦，因為原來咧呢一對夫婦咧。佢咁啱呢個老公咧係有美國嘅護照嘅，佢、 okay. 就用呢一個方法咧，因為佢話咧喺佢想走人嘅時候咧，佢用過唔同嘅方法去問啲唔同嘅領事館咧，咁當然有問過，首先最近嘅梗係中國嘅領事館啦，又問香港嘅可能嗰啲即係旅遊辦事處嗰啲都問過啦，咁、okay. 但係可能咧個幫助都係未幫到嘅。 其實我都聽到有唔同即係、就是、香港立法會嘅議員咧都有提出到嘅，係唔係可以咧揾埋其他我哋附近嗰啲國家啊城市啊，大家夾粉啦，佢哋嗰啲地方咧。都會有一啲嘅居民啊，就滯留咗喺秘魯當地噶嘛，可唔可以咁樣夾一班機啊？即都有聽過佢哋提議過嘅， 即係咪係咁樣係好似好嘅，即係叫黎曼的咁樣啦。 起碼你 走到啊嘛， 開咗嗰度， 起碼走到啊嘛。嗱，佢咧原來咧有80个滯留喺秘魯嘅香港人裏邊咧，譬如頭先嗰兩個咧就係因為有美國護照走咗啦。咁另外有10个咧就用 BNO 護照， okay. 就咧求救英國領事館咧就喺英國坐包機就飛去倫敦，咁就喺。 因为他们如果真的用着那本护照的话他要的而且用着那本护照入境他就当然问那一个的办事处的了是不是、 啊、但不是的根据这个美国护照的香港人呢、哦、他说他开头呢 是有求救过去即是、香港啦因为中国领事馆啦 他都有香港身份证 没错是的他说一开始已经向港府求助、那职员就叫他联络中国驻当地大使馆而他们就说请你哋留喺酒店以策安全，咁、哦、咧一定都系一个好安排嚟嘅、 啊。 只不过我哋咧就想心急啫，系我哋唔啱，我哋心急想走，所以佢就 酒店应该安全过你搭飞机去喎。 咁点解酒店出事咧？嗱，佢呢个 case 系咁样嘅，呢一对港人夫妇咧，黄生黄太咧，嗱留意日期咯，因为咧自从旅游达人事件咧，大家成日都话、哦，你几时出去玩噶？佢系咧1月10号出发。 Okay, 喂，乜事都冇啦，嗰阵时你冇得怪人啦。 农历新年，我哋香港 都 系农历新年，好似一个即系分叉线咁样噶嘛。 一月十号啊，之后阿祖仲飞咗去。 唔系 啊， 我飞咗啦，之前已经。 系啦， 咩事都冇。 一月十号佢哋就出发去南美旅行，咁因为咧路途遥远咧就唔会咁快走嘅。玩到三月咧就游完阿根廷之后咧就去到秘鲁。 系。 咁咧点知嗰阵时咧疫情就突袭啦，然后咧形势就急转直下。三月十六号咧秘鲁宣布紧急状态封锁， 系 封关锁国。佢哋咧就唔可以离开酒店半步啦，中间咧佢哋就不停收到一啲信息，包括咩咧？酒店職員同佢哋講：你哋千祈唔好行出街，會俾當地嘅警察人員可能會捉咗你，因為驚你染病喺外國人。係 啊 係 啊 係 啊，所以係要禁住喺嗰個酒店裏面。 呢一點咧，中國領事館又冇做錯，你留翻去酒店 安全啲。 呢個真係真相啦， 咁 啊真 係。咁然後咧就話咧，佢哋開始食嘅嘢咧都已經冇曬啦。嗱，佢咁樣講咧，你可能又會笑佢嘅。佢話：食物開始唔夠，三餐咧唔係食叉雞飯就係食叉鵝飯。即係可以知道咧，係冇其他食物供應。 咁、起碼都仲飽有叉雞飯、叉鵝飯都 OK。 啊、但係你嘅意思就知道咧，佢應該冇其他額外食物啦。咁、樣咯。咁然後咧，佢話咧心理壓力好緊張，所以咧佢自己都懷疑咧早前咧離世嘅港人咧，因為係心臟問題啊嘛。佢話佢自己都估咧，會唔會真係同個心理壓力有關？ 我估喺一個咁紧迫嘅环境， 啊、 真系一定系心理压力好大。 系啊，咁所以佢自己都话咧，佢觉得好似系打仗，佢系真系要用逃亡咧去形容咧佢哋想离开秘鲁嘅心情噶。所以其实唔一定个个都系公主，唔好咁谂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政府应该关闭卡拉 OK 同麻雀馆。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正常逻辑都会理解到，市民在卡拉 OK 内唱歌不会戴口罩，并会在密闭房间逗留甚至进食。內地亦都發生過卡拉 OK 或者是麻雀館的新型肺炎群組爆發個案，認為既然特區政府經常提到要同內地聯防聯控疫情，但是就不參考內地情況。何柏良認為政府應該向市民解釋為何未有關閉卡拉 OK 和麻雀館。有新型肺炎確診患者需要在社區等待幾日才獲送院。醫管局前質素及安全總監、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總監歐傑成認為是幾大問題，當局未來兩個星期要作決定，是不是要尋找地方給接近康復的患者集中隔離，騰出病床給新確診者。歐傑成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的時候說，不認為香港政府在抗疫的整體決定做得差，但建議應該預先評估未來兩三星期的風險，調整策略。他舉例說，新規例下多類娛樂場所需要關閉，但是不包括卡拉 OK 和麻雀館，結果昨日有卡拉 OK 確診群組。歐傑成又說，醫管局要用到二線隔離病床，醫院可以再加床，但是風險未必可以承受，如果導致醫護開始受到感染，整體防線就會斷裂。早前確診感染新型肺炎的本港空手道代表李振豪病情好轉，他在個人社交平台說已經可以由負壓病房轉往其他病房，形容可以將珍貴的負壓病房讓給更有需要的病人。他又感謝大埔拿打素醫院的醫護人員，表示知道他們在一線隔離病房工作的壓力非常大，在貼文標籤了真英雄。李振豪和多名港隊空手道代表早前到法國集訓，回港之後陸續確診，除了李振豪，隊友曾以廷和周家謙以及一名教練亦都染病。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01人確診新型肺炎，再多3人死亡，累計9887人感染，165人死亡。 新增病例之中24宗嚟自首尔，另外京畿道有23宗，大邱市有20宗。南韩今日起限制所有入境人士要隔离检疫两个星期，有病征人士需要在机场接受病毒检测，没病征的南韩人和长期居留外国人就要居家隔离，违反规定的人会被监禁一年以下或者是罚款1000万韩元，外国人就会被驱逐出境或者是禁止入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天气稍凉，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末同下周初有骤雨。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71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45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41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04.9，升4.4；汇丰控股41.15，跌3.05。腾讯控股379.2，跌8毫；李宁22.4，跌2.5；阿里巴巴186.9，升3.5；美团点评95.8，升2.15；友邦保险70.85，升7毫；中国平安76.25，升1毫；小米集团10.38，跌6仙；盈富基金23.7，系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7.8，瑞士法郎0.963，澳元0.612，加元1.411，新西蘭元0.595，人民幣7.086，英磅對美元1.238，歐元對美元1.101。日經平均指數報18739点，跌177点。港金現價報14610元，跌3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80.77美元，賣出1586.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丽业街；红桃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开元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近住 Mega Box 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喺新界方面啦，青衣嘅枫树窝路回旋处咧，一带都系挤塞噶。在红磡的文裕街就有爆水管，文裕街全线封闭，文乐街的车辆不能够右转去文裕街的。在长沙环道和钦州街交界就有交通灯损毁，未能够正常运作，影响到巴士路线，包括 31B、36A、36B、214和702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刚刚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九展，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九展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Jackie。 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澳洲景色优美，生态环境丰富，但是去年一场世纪山火就令当地居民痛失家园，数以亿计动物丧失生命。 好多澳洲民众都用镜头第一身捕捉到这场山火的凶猛真面目，在他们拍摄的时候究竟有几咁生死一线呢？ 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之烈焰焚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风头火势啊！我谂系一个唔好嘅消息嚟嘅呢一样嘢。点解咁讲咧？咁首先你会见到卡拉 OK 有呢个传染群组咧，固之然啊，即系唔系一个好消息啦。但更加严重嘅一件事就系咧，我谂我呢位拍档咧更加唔会去卡拉 OK 度唱歌噶啦，佢会继续借住呢一支麦，每一日都会喺度高歌。咁对大家嚟讲，当然唔系一个好嘅消息啦。希望喺一个咁嘅疫情底下，你为我哋打打气，最好嘅方法就系唔好唱咁多歌，知唔知啊？曾志豪。 都话我嘅作用系以我嘅歌声感动大家继续留喺屋企，都系唔好去唱机啦。其实唱机就会联想起豪仔嗰啲声音咧，减低群组爆发风险。正所谓自律啊嘛，啱噶啦。我会喺今日唔同嘅时间都会间唔时就会共唱这歌爆灯。哎呀，唔好意思又唱咗添。真的要同大家咧解读一个咧，即系谜团噶。其实咧，好多朋友咧可能都会怀疑，就话喂，欧洲咧佢哋啲疫情啊，嗰啲数字咁严重啦。然后咧，即系相对嚟讲吓，你就会见到可能话喂，祖国啲数字咧好似稳定咁多嘅，点解咧？即系可能你曾经有个怀疑嘅嗱。我今日咧，我第一时间咧，我都同我啲同事讲，我就话其实咧系真系有原因嘅，即系除咗一方面咧，我哋祖国嘅防疫做得出色之外咧。其实另一方面咧，你有冇发觉欧美地方咧，佢哋嘅防疫咧，同我哋香港或者我哋即系熟悉嘅几个亚洲地区相比咧，系真系南辕北辙噶。譬如琴日有一单新闻咧，琴日大家喺个即系群组度咧都有 share 出嚟，就话唔系啊嘛，而家咩时势啊？即系今日都四月一号啦，爆到咁嘅样，世卫嗰个紧急小组嘅专家出嚟都系同你讲话咧，唔建议。普通人戴口罩，唔建议冇病嘅人去戴口罩。嗱，呢个真系咧，完全系违背咗咧。我谂我哋由03沙士一路到而家咧，系我哋成个即系卫生嘅观念噶。我哋嘅观念就系有病固然要戴口罩啦，冇病更加要戴口罩，防患于未然啊嘛。但系点解？嗱，嚟到而家，如果你话喺疫症初期咧，即系大家你话欧美地区咧唔留神嘅话咧，都仲解得通嘅。但系冇理由噶，但到四月一号咯，你见到咧意大利啊、西班牙嗰啲咧，全部都话即系可能佢哋嗰啲棺材咧，即系堆到咧，真系惨不忍睹噶啦。点解佢哋仲系会咁嘅咧？嗱，又真系有原因嘅。有啲人就怪咧，系咪世卫咧，即系佢嗰个政策咧僵化？但系你与其话世卫系咁咧，你不如话其实英国啊、美国啊、好多欧洲地方咧，佢哋嗰个卫生指引咧，到而家咧都仲系话俾你听咧，冇病嘅人咧就唔使戴口罩。但佢有几个原因嘅，我而家再仔细睇翻咧，都可以同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原因咧，佢就话如果你戴得唔好咧，会有反效果，仲差过唔戴。嗱，呢个咧又真系唔系佢哋作出嚟嘅。我记得我哋香港嘅医护专家咧都有提过咧，就系话如果你成日咧又拎又除，又拎又除个口罩咧，包括你会摸个口罩啊，又或者咧你会反出嚟啊，然后摆落张台度再戴翻咧，嗰阵时大家都话咧。 仲差啲添，点解呢？因为可能你嗰个口罩表面已经有病菌啦，咁然后一系咧你就掂到自己只手，一系咧你就会将佢咧揩到落张台度。总之咧，你就有机会咧喺你即系佩戴唔好嘅环境之下咧，你就会反而令到自己感染。仲有一啲咧，就系、譬如话讲嘅 N95 啊嘛，大家都话要 fit 身戴咧，嗰、那个面咧先至会即系冇空隙嘅。但如果你唔系 fit 身咁戴咧，其实一样系漏风，同埋焗咧，又系嗰句，成日就会开开合合啊，不如拉低少少嚟透气咧。佢话咁样系仲危险啲嘅。嗱，不过咁，我哋真系好希望咧，世卫专家或者嗰啲欧美人士都要留意一下，即系戴得差有反效果。咁不如你就戴好啲咪得咯，因为同样嘅道理，你都唔会话咧食饭咧，如果你食得太急咧，你会啃死，不如你唔好食饭啦，系咪？我哋都唔会咁谂噶嘛，所以咧，其实应该系话俾你身边啲欧美啊嗰啲朋友听咧，咁你咪正确咁戴口罩咯，你咪唔好摸佢咯，你咪唔好拉低佢咯，你咪攞纸巾包住佢咯。我哋当日咧香港抢信封咧，突然间都有个热潮噶嘛，就系、是、大家好想将佢保存得好啲。OK， 嗱，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佢哋嘅原因咧就系话，要留翻俾医护啊，因为咧佢哋咧系话，除非你系照顾病人，因为嗰个世卫嘅建议都咁讲嘅，除非你系照顾病人，佢话咧又唔建议大家咧就戴口罩嘅。咁我哋都明嘅，因为当你全城口罩都缺货嘅时候咧，如果你仲抢咧，的确你系会对医护或者一啲更加有需要嘅人咧系会造成困扰嘅。嗱，不过又要用香港嘅情况咧嚟灌输翻俾世界其他地方嘅朋友听。其实咧，一嚟医护用嘅口罩咧，我哋成日都话咧，佢哋系要高规格啲噶嘛。我哋民间咧好少就直接抢咗佢啲货嘅，此其一啦。第二就系、是，其实如果我哋民间咧，大家戴多啲口罩，保护到自己多啲嘅话咧，其实你唔觉得咁样系帮医护更加多嘅咩？即系如果我哋大家都戴咗口罩，然后我哋咧就冇咁容易中毒啊，冇咁容易感染嘅话，咁嗰啲医护就唔使爆房啦，就唔使每一日咧都爆晒钟啦，就唔使话一日咧得两个钟头可以翻屋企要照顾咁多唔同嘅病人啦。其实佢哋有冇谂清楚咧？保护自己其实最重要都系等于保护医护啫嘛。所以喺呢度咧，可能你真系有啲惊讶，可能你真会有多错，即系错愕嘅即系神情。当你见到欧美点解咧，明明咁先进，但系点解佢哋会爆得咁紧要咧？可能就喺呢啲地方，佢哋嘅观念咧就同我哋争好远，所以到今时今日，佢哋仍然系用咩咧？系用封城，佢哋唯有用咧物理上咧造成呢一个社区嘅间隔，都唔愿意用个口罩，硬即系轻松啲，又可以保持到人与人之间嘅距离。真系要祝福咁多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祝福全世界嘅医护啊！风头火势要靠你啦，因为佢有外国势力之称，八国联军咁多嘅朋友喺佢群组里面，你可唔可以尽你一分力，将头先我讲嘅香港经验话翻俾佢哋听，翻译成八国嘅语言，莫德加斯哦，莫德加啲嘅 glass 啊 glass 啊，希望可以尽一分绵力救救地球啊！靠你啦，外国组。 如果我有咁样嘅能力，我都好想啊！但我发觉咧，外国嘅朋友咧，即系佢哋如果真系生活喺外国啊吓，讲极都唔听，讲到口臭啊！真系，佢哋都唔觉得即系原来戴口罩系有一个咁大嘅作用。我只系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我话你睇我哋香港嘅人啦，我哋大家都戴住口罩，系、那个确诊数字都真系升紧嘅，但系同佢哋即系算于即系低到冇得比噶嘛，唯有。我可以做嘅就系香港嘅外国势力，我每一次见到如果佢哋有人咧唔做足嗰啲防疫嘅措施嘅话咧，我就会大大力同埋兜口兜面话俾佢知，起码都叫做少少嘢，大家都要咁做啊！ 你话我牺牲自己上嗰啲交友网站，特登同啲欧美嘅女士同佢哋倾偈，你觉得有冇帮助啊？嗱， 学好啲啲英文先啦。 咁我用 Google Translate 得唔得？ 试下啦。前日咧，其實咧，林鄭特首咧已經同大家做咗個預告嘅咋，就係話咧，二月份嘅呢個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嗰個數字咧，即將會出籠啦。而仲話咧，應該都係幾重傷嘅。咁啊，果然不出所料啦。今日咧報告就出咗嚟啦，就話二月份嘅零售額咧係歷來最慘嘅，跌咗44%。而當中咧有部分嘅行業咧，好似珠寶首飾、鐘錶同埋名棍禮品啊。 跌咗差唔多80%，衣物啦、鞋类同埋有关嘅制品咧都跌咗超过70%嘅。百货公司嘅货品咧亦都跌咗接近啊60%。咁当然啦，呢啲数字睇落嚟固自然系惨重啦，系咪先？但系呢个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咧更加就讲啊，业界咧对于三四月嘅零售表现咧依然系非常之悲观嘅。佢仲话冇得讲嘅，因为租金同埋人工咧已经占咗佢哋企业最大嘅支出啦。估计有60%嘅业界咧考虑会四月嘅时候咧要结束营业啦。仲话如果咧业主啊减租力度不足嘅话咧，真系唔知点算啦。所以咧政府琴日都出咗嚟讲嘅，希望咧就系啊业主方面啊可以帮手做到一样嘢咧，就系呢个宽免租金，令到咧就唔需要裁员啊咁样嘅。总之咧就水深火热啦。其实听到呢度嘅时候咧，都其实大家都见到啦。就算条街好似咧相对地多翻少少人行嘅话咧，但系我谂购物嘅人咧或者消费嘅人咧，真系少咗好多，尤其是一啲咧即系比较贵价嘅奢侈品，系咪？听到呢度亦都有啊唔同嘅措施啊，即系政府都讲咗噶啦吓。第二轮嘅纾困措施啊，将会咧系以数百亿元咧协助水深火热嘅行业嘅。这个我哋固之然希望见到，因为我哋知道佢哋真系几吃力噶。但是当所有数字都跌，我见到有个数字呢，今次呢就是来自这个的差饷估计处的。他这个数字呢竟然还有东西升。他就说呢，原来在刚刚出到的最新的租金指数呢是止跌了的，还按月微升了 0.05%。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哇，我对香港的朋友是不是真的生活在一个平衡时空里面的呢？这一阵子讲的这大半年呢，其实那个环境都真的不理想的。这两个月的疫情更加令到很多朋友连份工都没了。是啊。但是租金指数竟然仲会微升 0.05%， 咁就证明代表咗一样嘢。可能我哋嘅政府呢，佢哋真係会出好重嘅力去救唔同嘅行业係需要嘅。但同时间我哋有好多普通嘅市民，不论个行业点样变，佢哋可能有啲要减薪，有啲冇咗份工。但是他们住在那层楼，即不是讲那些商户的租金的嘛，他们都要交租，他们都要供楼的嘛，但他们赚钱的能力或者可能性真的少了很多。希望除了要救很多水深火热行业里面的朋友之外，我们这些普通的打工仔有很多人真的没了份工，没了份粮的了。希望政府都可以帮帮他们，因为租金真的没有减过。 好啦，我又揀一隻哥哥嘅歌曲，提醒大家要抗疫啦。 点啊？ 承接住你头先呢个题目， 好惨咁啊！ 租金无需要太多，确诊数字无需要太多， 太好啦！ 你唔听政府话，都要听哥哥话啦。 啱啊！你谂下，哥哥真系有咁多嘅经典，真系陪住我哋长大。租金嗰啲加租。同埋確診數字都係啊， 見面都無需要太多啦。 係啊，接觸都唔好咁多。 唱歌，我哋留翻喺電台度同你聽哥哥嘅歌啦。 無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張温柔面。谁欣赏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再三地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少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着但愿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收获？为何只准陪我走？你注意过我已经清狂，世界太阔，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 少，还祈求多少需要、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啊，细眼仔，早晨啊，瘦眼茄， 你哋两位早晨，所有听众早晨，我哋今日又上堂啦。 系啊，今日咧系学数学堂啊，我首先咧想话俾大家听咧、哦，学数学咧一定要学识加数。 哦， 知唔知点解啊？ 咁我哋加减乘除都系学加先噶咯。 系啊，一定要学识噶，最紧要仲要学识乜嘢？你知唔知啊？我要你哋两个学识咧，四个加一个等于几多啊？ 四个加一个咪五个咯。 五个系唔得噶。 点解五个唔得？但四个一系等于五 得咯。 系啊，突脚啊，系咪啊？ 突脚咯，系咪啊？ 同埋而家你一定要记住，原来四个加一个咧系五个咧系肥妹仔讲得啱啊，系唔得噶。 会拉噶。 系啊，就算你话我 拉你 拉人啊， 系啊，会拉人，哇，会拉人啊。就算你话咧，其实我系自己一个行出嚟嘅，但系如果佢同你计加数咧，你都系输噶。 点解咧？ 佢无端端将四个唔识嘅人同你加埋，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都变。四加一、 啊， 你都是五噶、啊，你知唔知啊？ 都要加埋落去啊！ 系啊，原来唔识都要加 的，好混乱啊！ 呢啲系捆绑式，都系唔啱 噶， 或者层压式， 系啊， 层压式系捆绑式， 绑住佢哋一齐 放狗。我妈咪讲过， 系啊， 咁样一日又唔。 所以呢个加数，大家记住学识咯。 知道， 系啦，好啦，咁跟住咧，我而家要教你呢个数学题咧。好难噶噃，呢、這个数学题咧， 你即管放马过嚟啦、 啊。 我对我自己系充满信心嘅。 好啊，如果咧你听紧收音机嘅嗰啲同学咧，你都可以一起学一下呢个数学题、 啊。好啊，好啊。 佢咧系真系嚟自一间咧小学咧，喺我哋祖国徐州一间小学嘅数学考试题、 哦。 你听住咯， 点解佢个数学题会出到嚟我哋呢度都有？ 因为我哋系中港一家亲、 啊。其实所有题目摆到上网，你就会见到噶啦。 系啊， 搞笑咩你？ 嗱，你记住咯、哦。好啦，小明个妈妈 啊， 佢喺超级市场度 啊， 佢买咗十五个苹果， 系 二十个土 啊。 即是土者个土，即是马骝食嗰个土。 知道啊。 马骝个屁屁先系土啊，马骝食蕉嘅。 马骝中意食盘土嘅。哦，继续啊，唔好意思。同埋一个西瓜。 哦 ，OK。 即是掟落海咧，搵人嗰啲西瓜。 系啊，搵 你嗰啲啊。 系啦，你都知同学仔咧，成日都校园欺凌嘅。好啦，佢一共俾咗几多少钱呢？佢俾咗八蚊。 哦。 八蚊可以买咗咁多个嘢？ 请问你， 哦、 小明嘅妈妈今年几多岁？ 知咗 你，你玩我咩？系咪真系计到噶？ 哦，嗱， 等我仲抄添。 我真系，我要再重新同咁多个同学仔讲一次， 系 唔系咧？我系咩话？我系瘦恩琪啊， 系啊， 唔系瘦。我头先谂紧，我系排骨仔定瘦恩琪？ 你中意 啦，你系排骨凤爪饭。 我唔系我自己作出嚟噶。是我上网见到徐州一间小学的数学考试题目 啊， 那时仲出了新闻报道添噶。 咁我想话是不是真的去解得通的先？如果我不想噶啦， 解得通噶，解得通 噶，真系解得通。即系我哋重复个问题就话，小明个妈妈去咗超级市场度买嘢， 系 买咗十五个苹果， 系 二十个桃， 一个西瓜， 用咗八蚊啫。 用咗八蚊，请问小明个妈妈几多岁？ 哇！ 嗱， 我讲明先，个岁数咧唔会话 就是35岁咁确定嘅、 哦， 一个 大约 一个大约 系 啦， 即系40-49嗰格咁。 即系类似啦吓，讲、哦、到明先，因为如果你话出去都唔系讲系31岁咁样唔算噶吓， 唔系诶，唔、其实系嗰啲食字嗰啲嚟噶，数真系计到出嚟噶，又唔会推理出嚟，系咪用呢个字？ 推理好啲。数学推理题， 嚟啊！我哋竟然估到啊！ 唔系，我估即系尝试估，尝试系一个精神要去学嘅。诶，我觉得咧，点解系得$8可以买到咁多个咧？因为咧，其他食嘅人咧唔会用到$8嘅。我觉得佢系一个长者，因为有长者优惠，先至可以买到咁多。 长者优惠都唔会$8买到15个苹果、20个桃同埋一个西瓜噶。 都系$2搭车噶嘛？ $2搭车。咁又系，我要说服你讲，我惊唔够时间，我哋俾阿排骨瘦蚊茄咧解答啦。 好啦，我话你听啦，佢个标准答案系咁样讲嘅。嗱、哦，$8买到咁多生果，肯定超市打折啦，即系有 discount 啦。 系， 而一般咧识得买打折水果、勤加俭学嘅妇女咧，岁数一定唔会系10-多岁就识噶啦。咁咧，你生仔嘅年龄咧，大概就22至28岁。我哋取上限啦，小学5年级咧就大概12岁，估计咧妈妈咧今年咧就42岁。 啊、你又不可以说他错是不是但是30几40岁那些呢都、啊、又不得了。因为他讲到小明是读小学。 是啊他估计嘛。 真是估计不到啊。好啦。好彩 Goodbye, 我不要读小五啊这样。 Class 仔。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舰长去信国防部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在舰上持续传播。尋求當局立即提供支援，協助隔離船員。艦長在向五角大樓撰寫長達4頁的信入面表示，現時並非處於戰爭，沒必要讓士兵去死。又說航母空間有限，不可能隔離患病的人。病毒正是持續和加速蔓延，要求船員全部留在艦上面是不必要的風險。當局必須採取果斷行動，讓大部分船員轉移到岸上安全的地方隔離治療。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雨，天氣稍涼，吹和緩北風，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展望未來2-3日多雲，風勢頗大，週末同下週初有驟雨。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41点，跌160点，总成交金额54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9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97点，升1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05蚊，升4.5；汇丰控股40.65，跌3.5；腾讯控股379.4，跌8毫；李宁22.4，跌2.5；阿里巴巴187蚊，升3.6。美团点评95.6，升1.95；中国平安76.3，升1.5；友邦保险70.75，升6毫；盈富基金23.7，跌1.5；小米集团10.44，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9.61，瑞士法郎8.067，澳元4.755，加元5.499，新西兰元4.618，欧元8.5521。每百日元对港元7.2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98。日经平均指数报18739点，跌177点。港金现价报1461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81.18美元，卖出158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丽晶花园噶。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

啲股票啊， 冇谂啦， 仲唔系咯？仲谂？我哋而家出个 trailer 就话，唉，仲谂啊？唔好谂咁多啦，顾住身体好啲。 系啊，命仔紧要过啲银子仔啊！ 嗱，继续啊，直播室有黄耀祖、家居有桂花田，报报天气先。 廿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0%。今日星期三咧，有我们的啊，11:30之后。今日个题咧，我见到我哋网上面嘅讨论都几热烈噶啦，就系、是、老是常出现嘅电视桥段同埋情节。 系， 咁我就开咗个头嘅，个头就系、是。六碗面俾你食啊！呢个都系几出席率几高噶嘛？呢个 系啊， 咁大家已经讲咗好多。我琴日喺度睇紧，即系我哋听众们嘅留言咧。 O、okay, K， 我自己有啲我系大笑咗出嚟。系呢个都有，呢个我都谂唔起咁样。 咪啱啦，因为而家你成日都冇嘢做喺屋企咧，可能大家翻煲翻唔同嘅剧集咧，可能温故知新，你发觉啲桥段熟口熟面咧，咁啊欢迎你啦！网上留言，咁我哋咧晏啲11:30之后咧就会同你一齐演绎一下噶啦。 好嗱，呢单新闻咧就系同一啲咧唔同啊，即系有呢个喺外地翻翻嚟香港啊，好多人咧而家未需要做一啲嘅家居隔离嘅，系咪？咁家居隔离嗰方面咧，咁都需要有物资噶嘛， 系咪？ 华源会咧就帮手咧就做咗个调查，佢就话咧其实原来而家咧有好多唔同嘅社工嘅朋友咧就系、是、负责咧一啲隔离嘅人士，因为要检疫两个礼拜啊嘛，就会运送一啲物资咧就送到去佢哋屋企嗰度嘅，咁啊即系代表住呢啲隔离嘅人士可以落。order 佢哋要啲乜？ 咁咪即系好似我哋早前香港一样咯，系咪？又咪即系之前咧？ 之前喺嗰个隔离村嗰边， 隔离村嗰度啊。 系啊， 我要黄牛啊，我要嗰啲唔同嗰啲即系食品咁样啦。 今次咧，佢哋咧就访问咗咧有超过200名嘅社工嘅，佢哋咧首先就讲咗，觉得咧其实呢一个嘅措施咧，有87% 嘅社工认为啊，支援服务系被滥用嘅。点解咧？因为佢哋有啲咩要求咧？我哋由唔同嘅类别去讲下，好唔 好啊？ 食物类，你估佢哋会要求啲乜嘢？ 有冇啲比和牛更加和牛嘅咧？ 嗱，两 麻辣火锅唔该， 麻辣火锅我就见唔到个 list。生日要有生日蛋糕，好合理啊！你 梗系啦，喂，结婚纪念日都要有对金额啦，系咪先啊？ 要生日蛋糕啊？ 系啊 ，ask for 生日蛋糕。呢、這个喂，呢、這个系好低级入门嘅啫。 讲真噶， 系啊， 系啊，生日蛋糕、啊。嗱，佢咁有冇 ask for 生日礼物咧？ 生日礼物咯。嗱，如果你会话有生日礼物一啲。嘢你可以覺得咧嗰個價值咧好貴過一份生日禮物嘅添。食咩米咧有特別要求嘅。我一定要食日本嘅珍珠米㗎。 哦，食㗎，正喎。 即係你牛排要食和牛一樣啦，係咪？ 當佢哋係嗰啲咁嘅速遞送餐速遞服務公司。 唔係啊，佢當咗自己係信用卡咧特選客户啊，攞禮品啊，我要呢個飲水器咁樣。而家真係 兩個嘅例子都唔係最好，因為你講緊嗰啲咧都要扣你積分或者要俾錢㗎嘛。呢個唔知係咩事㗎嘛。 呢個唔使錢 㗎，真係唔知啊嚇。佢就話咧有啲嘅夫妇咧就话佢都系要米啫，不过佢话我两日就会食两斤米噶啦，总之你每两日我就有两斤米， 两日食两斤米， 会唔会系两个人？头先你咬字唔清楚啊，系食两斤米啊？ 唔系啊，我咬得好清楚啊， 系啦，佢会唔会系食两斤米啊？ 佢咬得唔清楚， 我两日食两斤米噶啦， 系啊， 咁你14日你要有28噶，咁样系咪？计一计条数， 开心。 喂，但系呢啲唔好咁开心啦，三文鱼咧都唔食嘅， 唔开心。喂， 咁咪嗰啲仲劲啊？ 即系未够劲啊，系啦。 三文鱼我要三文鱼扒我先食嘅， 哦，三文鱼扒， 即系鱼腩我都唔要啦，鱼。尾都唔要 喎，系啦，三文鱼扒， 挪威使唔一定要？ 哦，咁、那個、可能要个森林添， 最紧要挪威啦，系咪？ 另外饮品类啦，咁嗰啲啤酒、汽水咧，佢就好多人都要要求嘅。咁啊，红酒啦，亦都有好多人要落呢个 order 嘅。 哦，即系当自己咧幻想自己咧系一间法国餐厅里面食紧餐法国餐一样， 唔止法国餐厅，直情觉得自己去法国啊！因为咧，除咗觉得咧有酒之外，烟仔都走唔甩。 哦， 我要有烟，仲讲到明，有人咁样讲啊！威胁，如果你唔送烟酒俾我，我会自己出去买，同埋我会投诉你。 哇！ 喂，即系咁嘅， 我啲人真系， 即系咁嘅。 嚟， 其实即系我明啊，啲日常生活啊嘛，系咪先？咁、但系问题而家要求紧嘅系你隔离，系咪应该咧？我咁谂啊，其实唔系话嗰啲人去 order 有梗系固然知佢有问题，但系。決策當局咧，係咪應該都俾一個？我哋譬如入去茶餐廳，我哋都有張餐牌，淨係得嗰啲有得叫嘅啫。係咪應該咁樣俾翻佢哋剔剔啊？ 佢會唔會係咁樣啊？ 玩轉咗自己啊！而 家平時咧已經係食開雪卡噶啦，佢而家已經係降低咗要求。喂，我要煙仔啫喎， 我降 grade 啊！你仲想？ 我以前係要咧三文魚刺身嘅，而家你係俾個熟嘅三文魚扒我就 OK 咯。 可能佢觉得我已经系折堕咗嘅咧，会唔会系咁样啊？ 咁你又再睇下下一个类别啦。头先都系饮品啊、食品啫嘛。电器嘅类别竟然系有唔同人有唔同嘅 request 嘅。 游戏机、游戏机定有？ 游戏机我暂时睇就嗱，我呢个 list 里面冇啊。即系嗱，即系 咁样。睇电视我睇唔到，我一定要带 电视。电视机就又系要求要电视机。 即系大嘅。 嗱，佢又冇讲大细，但系佢要求要电视机、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水煲，仲有啊嗰啲 iLong 嗰啲充电器咧，讲到明。原装我先至用噶， 唔系我充电器 原装，充电器原装， 唔系我惊爆炸啊嘛。 咁又啱，咁 系咪先？我唯一头先咧，你不停讲电器咧，我觉得我够胆就系嗌充电器嘅咋。 嗯， 我觉得充电器已经够咯，我有部电话。 呢、這个我觉得合理嘅， 系合理啊，系 咪先？你都仲要同人屋企人沟通噶，咁系咪？ 系啦。 咁电视机大家又觉得合唔合理咧？ 咁我哋可以睇电视。 哇、哦！真系世界末日啦，李香琴嚟噶喎。 但系佢本来喺边度隔离紧话，我想搞清楚。 嗱，佢有讲到嗱，报道就咁讲嘅，佢哋之前咧就系由内地翻嚟香港嘅，跟住咧 即系佢而家喺自己屋企， 家居检疫措施里面嘅家居隔 离，即系喺佢自己屋企嘅啫。 哦，系啊。 佢自己屋企冇电视，咁啊关我咩事啫？ 我唔知道，可能想搏一搏咯，佢知咩？ 佢真系乘机话喂喂老公，不如换部电视喎、 啊。 仲有啊，如果喂我张床烂烂地，铺埋张床 嘅。系 咯，嗱，就嗱呢啲你哋冇讲错，其实呢啲系有出现嘅，床单、枕头。有人要求可唔可以俾啲零用钱？ 咩事啊？ 咩事？数据卡。护肤品 数据卡合理、哦， 又合理啊！ 因为咧，你屋企冇嘢做啦，上网打机啦，少不免就放下金啦。 但你放下金，你唔系用自己 credit 卡过数嘅啫，咩要用数据卡？ 有点数卡，佢嗰阵点数卡定数据卡先？ 数据卡， 数据卡唔系，数据卡系上网嗰啲、 啊。佢嚟啫， 佢可能冇 WiFi 啦，系啊，佢嚟几日啫嘛，嗰啲。 咁护肤品咧，系咪即系要范冰冰咁日日敷两个 mask 先至够咧？咁样 都见唔得人啊！如果唔 佢都唔使见人，佢家居隔离紧。 而家有口罩，有个口罩装啊，你知唔知啊？哎呀， 嗱呢啲咧就系部分嘅要求啦。咁 系家居隔离啊，记住 系啦。犀利犀利， 因为咧有好多社工咧，即系做呢个嘅调查嘅时候咧，即系都会觉得咧，即系滥用之余，都觉得自己其实个心个感受唔系几好啊。 系， 其实佢哋系专业嘅社工嚟噶嘛。 系啊，你无端端叫咗我，好似咧帮手你帮我做啲家务助理咁样。 仲要系你对住嗰啲咧系又唔生性啊，跟住就喺嗰啲即系死。僆仔嗰啲嘅感覺咧，點啊？我係大少，我要咩就要咩，你照顧我啊！咁樣 同埋仲要咧，要挟佢哋話你嗱，你唔滿足我咧，我就落街噶啦咁樣。 同埋投訴咯，係、所以咧，你會話即 係咩事咧 嚇？啊，呢、這個疫情底下係咪即係見盡人生百態啊？你哋話 唔係？我就知道咧。以疫情之名咧，佢就真系可以咧变得突然间好任性啊，咩都得啊！你话你话健康系无价噶嘛？ 系啦，佢竟然揸住自己喺度检疫啊，即系必须遵守检疫。 系啦， 系啊， 呢啲叫咩？揸住疫情， 系啊，揸住疫情之前系啦， 系啦， 即系离晒谱啊！我强烈谴责啦，呢啲啱唔啱啊？同埋我真系认真嚟，我觉得系咪政府都要即系做翻嘢？喂，我你。只是有个 list 俾佢哋规限咗佢哋要啲乜嘢，唔可以太过分啦。 其实有一样嘢都仲好嬲嘅，有啲嘅社工咧将啲物资运到上去，可能基本嘅物资啦。 多谢都冇句。 Okay?見到佢根本喺屋企度开紧 party， 有其他朋友探紧佢哋，梗系要两斤米啦咁。 我哋梗系希望好好地共同度过咗呢个困境， 好啊， 唔使要皇后嘅。 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没什么可及。 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渡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渡过。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 暂别今天的你， 嗱，我觉得哥哥嘅朋友嘅歌迷会唔系太喜欢噶，咁样 破坏咗哥哥只歌。 佢只系会觉得真系好啦，我哋要向哥哥呢一种咁专业嘅精神学习啊嘛。 其实我哋播咗就已经系一个致敬， 系咩？系咩？ 唱埋咧就未必一样嘅意思。 我哋咁话你破坏咗， 跟住我开始唱， 一定要共同度过。 咪就系咯，共同度过。 讲真，你有边一个听到嘅时候唔想跟住一齐唱噶？ 站在你风雨内都不。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好，嚟， 你快啲开心啊！咪佢就继续唱噶啦。 系啊，我用呢个方法嚟威胁 你 噶。 快啲嚟， 好似人哋嗰啲疫情令咁样咧。暂别今天的哦，你唱啦，好啦。 先啦，我早早都讲咗啲疫情之下，香港嘅一啲要被隔离嘅人士系嗰啲咁嘅过分要求啦。 系 咁咧，但系咧，其实咧，即系各地政府咧，就真系呢个世界仲有边一个地方系？好似有几个国家是零确诊嘅，但其他都好似吓啲数字都好恐怖吓。咁咧喺美国、加拿大，咁咧佢哋就话喂，都系疫情都系真系唔系好掂当。 走音 添佢哋咧都400多万人啦，吓即系呢个地方。咁但系有1100个 case 咧，27个人咧都走咗噶啦咁样。咁佢咧觉得喂都唔掂当啦，我哋都要谂啲办法去即系强制下一啲市民。咁你估佢而家？ 你话边度啊？ 巴拿马， 巴拿马，巴拿马， 全球首例，全球首 例。即系啲新嘅方法，希望可以控制住个疫情。 系啦，都系维持维持2个礼拜到嘅啫，咁样。 都系14日咁样。 系啦。 嗱，个范围好大啊吓，有冇啲 tips 啊？嗱，你觉得呢个方法 work 唔 work 嘅先咁样？ 我觉得呢个方法咧，就避免咗。头先我哋喺咪后所讲 太转折啦，太转折啦。 我想话即系防止咗喺头先咪后讲的士司机嘅的士喺里边嘅情况嘅。 我不是说太转折，你是不是真的不明白他说什么呢？ 是啊，其实我本身有看到这单新闻，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说什么。我觉得你觉得 work 而已，就是这 样说。是啊， 我觉得这个 work 的， 你觉得 work 的？ 这个手例是， 我觉得完全不 work。 为什么呢？ 嗱，我哋讲咗咁混， 咁不如你讲啊？点解会先啦？ 好好好， 系啦， 唔系我哋讲咗系乜嘢先啦？不如 好啦，呢个就系巴拿马呢个国家，佢就实行咩措施啊？ 系啊，全球首例咧，佢就话啦，实行呢个性别制，咁咩咧？就系话单日即系星期一三五咧，就系女士们出去，咁啊2、4、6咧就系男士们出街， 礼拜日咧 就星期日咧就全部都禁止， 全部都唔出街， 即系嗰日就乜人都唔出得去噶啦， 就全部禁止嘅。咁每次出去咧都系讲紧2个钟嘅啫， 净 系俾你去超市买嘢，买好买完或者药房买嘢，买完就翻去啦。 咁即系话有啲日子咧，你喺条街度咧就斋仔嚟嘅，有啲日子出去咧就全部女人嚟嘅，咁样嘅， 系啦。 男警同女警有冇分埋啊？即系佢出去巡逻就，我点解觉得？我觉得唔系唔好， 系， 我觉得唔 work。 好好，我哋反方嘅同学先出嚟。 反方嘅同学，我代表住纪念王耀祖中学嘅 ，OK， 系啦。纪念王耀祖中学嘅代表咧，就会觉得系你减少咗呢个社交接触，每日得2个钟头有人出街，一定系好事嚟嘅。各个国家嘅元首都好啦，都系咁样提议紧啦。不过你有。始終都有人出街，你回到屋企有其他人同住噶嘛？即係如果嗰個出街嘅時候惹到，都惹到一屋都係人噶。第二日啦，到個男人出街啦，禮拜二佢出街嗰陣時，未可以再散播俾其他人。即係嗰件事係減少咗社交接觸，但係依然都喺度接觸緊㗎。係 好，桂花田紀念中學。 桂花田紀念中學咧，嗱，記唔記得我哋特首講過啲乜嘢啊？ 邊句啊？佢咁多句。 隻隻都入耳啊！ 係咯，咁多句邊句？ 唔係佢早前話要禁酒，就因為擔心啊，酒後就會亂性啊嘛。咁啊，而家分翻開嘅時候咧，咁起碼。起碼啲 咩點會同亂性有關係？有幾多人喺條街度做埋啲咁嘅嘢嘅？喺屋企做嘅喎呢啲嘢。 咁可能兩個鐘頭，可能就係、是、可能情侶咧，係咪先？未必係夫婦噶嘛，係咪先？ 哦，如果有道理有道理， 你係住 A 座，住我住 B 座，係咪先啊？咁我哋咪減少後樓梯發生嘅事啊？啱先？ 唔係減少佛光街發生嘅事啦、啊，後樓梯又得啦，減少的士嗰個後座男女啦，即係佢減少呢啲飲大兩杯。 假嗰個嘅事件又係啦，係咪先？ 港鐵阿叔事件要係咁要講多一句嘅，即係正所謂咧，就係伸手助人，就深入苦穴去，係啦，咁樣去幫助咧， 焉得苦子？ 就俾人影到，係啦，影到張相啊，真係唔係幾好嘅。 係啦，如果係全線都係246男士135就係女士，咁咪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啦，係咪先？ 哦， 咁咪減少個接觸咯。 如果根據桂花田紀念中學嘅講法咧，咁可能就會令到大家覺得咧，去卡拉 OK 都冇意思啦。可能平時咧，你覺得哇有啲女同伴喺度、你先至會覺得高興嘅。 仲有合唱嘅。 係啦，咁你如果冇女同伴嘅，可以嗰日我就唔出去啦。咁樣 唔係淨講親密行為噶嘛，一大班男士一大班女士行出街，男士都可以講是非噶，女士都可以講政治噶。佢哋一齊傾偈嘅時候，一樣都會傳染嘅啫嘛。 咁起碼冇再進一步親密啦嘛，係咪先？ 喂，唔使要親密啊，先至會傳染。大佬， 咁首先嚟搞錯個信息俾人啦，如果係咁樣嘅話， 唔係佢唯一嘅好處咧，就純粹令到條街嘅人少咗咯。因為佢 呢個達到嘅呢個， 因為你一限咗性別咧，無形中咧，譬如你平時有100個人喺條街度啦，咁而家你一定係可能根據比例等於得翻50， 可能係咪？ 係啦，咁但係佢又唔可以用第二個方法咧，同你攞把刀切開咧，點解今日得50個人係邊啲人可以出咧？ 啱啊， 唯有用呢個咯， 冇得玩翻攤咁咯。但係你呢啲又可以出，嗰啲唔出啊。咁我覺得。是不是啱數先？其實咧，遲啲佢啊，可能都好似大陸北京咁啊，單號出車、雙號出車咁都常用，可以搞笑啫。 如果你話香港要參考咧，會唔會用身份證號碼咧？即係已經去到玩咧，搞六合彩出嚟咁樣咧？ 係英文字嘅先。 係啦，唔係 掛電話，而家冇得抽六合彩，大家都想聽下首歌噶嘛，係咪先？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點我哋老公先唱嗰兩首歌 嘅？特別號碼 係。特別號碼係好啦，今日係單數嘅朋友咧，可以出街，好嘢咁樣。哇，聽日就到雙數啦。哇，呢個都可以係苦中作樂喎。会唔会有得会唔会有得买嘅咁样？别到时咧， 买啦， 买个特别号码，系啊，用咁多方法做咩啊？都系想你留喺屋企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一名大约40日大嘅男婴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系喺伊丽莎白医院留医。如果佢最终确诊，会系本港年纪最细嘅患者。据了解，男婴嘅父母有朋友系确诊患者，并且曾经接触过呢名男婴，而男婴嘅父母暂时未有确诊。医管局前质素及安全总监欧杰成话，政府不论是在停课亦或在管制人群方面，回应疫情的反应已经很快，但是现时应该预早估计下一个风险，例如老人院舍内爆发。他质疑现时不少娱乐场所要暂停营业，但是其他高风险的麻雀馆和卡拉 OK 反而没有受到规管，认为政府要公平实施强制措施。欧杰成认为政府要尽快腾出病床，俾新确诊人士唔使等48小时先至入院。又建议医院内部应该先讨论处理病人嘅优先次序，唔能够喺疫情大爆发嘅时候先至要医护人员临时取舍。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认为，当局应该一早关闭卡拉 OK 场所，就不会被指流照。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强调，如果原则上不能够透过有效控制监管，当出现群组爆发之后，有关场所都需要停业。 另外，對於接近康復的新型肺炎患者，應唔應該改為家居隔離，以騰出醫院隔離病床？曾其恩話：如果唔係醫院內嘅設施，就需要確保空調、環境同洗手間設施良好，維持病人嘅私隱度。亦都要有富經驗的醫生每日為病人應診監察情況，如果沒有足夠配套和後續工作而出現甩轆，當局就會被指做事不周詳。匯控宣布取消派發2019年第四次股息，渣打亦都決定取消派發去年末期息。匯控表示，目前難以評估疫情的持續期和影響，所以董事会讨论英国审慎监管局的要求之后，决定取消原定四月中派发每股普通股 0.21 美元的去年第四次股息，并且对受影响的股东表示遗憾。董事会亦都决定在今年年底之前暂停派发所有普通股的季度或中期股息或应计款项，亦都唔會進行任何普通股嘅回購，並且將會喺更充分了解疫情全面影響環球經濟未來幾年嘅前景較為明朗之後，重新檢討今年嘅普通股股息政策以及支付安排。另外，渣打集團董事會決定撤回派發2019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美仙嘅建議，並且暫停早前宣布的股份回購計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雨，天氣稍涼，吹和緩北風，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多雲，風勢頗大，週末同下周初有驟雨。現在氣温21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400点，跌203点，总成交金额62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1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06蚊，系升5.5；汇丰控股40.55元，跌3.6；腾讯控股379蚊，跌1.2。李宁22蚊，跌6.5；阿里巴巴186.4，升3蚊；美团点评95.7，升2.1；中国平安76.15，冇升跌；友邦保险70.6，升4.5；盈富基金23.7，跌1.5；小米集团10.34，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74，瑞士法郎0.962。澳元0.613，加元1.41，新西兰元0.595，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18687点，跌229点。港金现价报1464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83.26美元，卖出158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跟住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对出噶，就系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跟住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龙尾喺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车龙咧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红桃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车多，龙尾喺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 咁喺紅磡嘅文裕街就爆水管啊！文裕街全線封閉噶，文樂街嘅車輛不能夠右轉去文裕街，就係文裕街又爆水管啦，全線封閉，文樂街嘅車輛不能夠右轉去文裕街。咁喺長沙環道同埋欽州街交界咧，都有交通燈損毀啊，未能夠正常運作噶，影響到巴士路線，包括31B、36A、36B、214同埋702需要改道行駛。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和赤鱲角南路迴旋處方向國泰城。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大家用加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无论系 假声、 大声、 电话声、 口哨声、 大家之把声， 我哋都会紧守岗位， 为大家发放正能量， 同全港市民过一个开心嘅晏昼。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 敏松、 阿土、 你联合共，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风骚快活人，停课不停学。 活用世界知识，生活百科，同停课在家的小朋友和家长坚持每天愉快学习，不松懈。 同学仔还可以透过互动封烟 ,Ropay 风骚小老师出题目打电话来考我们主持。 等我们在逆境之下一同实践。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记住是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四月电台逆境求生，听日我哋就会有第一击风骚，嗰、那个叫咩话？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冇错冇错，真系。 嗱呢一 part 咧，我哋制造咗咧就系三个嘅小角色出嚟啦，我哋觉得唔够嘅，所以咧逢礼拜四咧由听日开始啦，我哋会加入埋。大家都可以參與啊！ 聽眾都可以嚟互動嘅，你可以留意住咧。聽日啦，聽日啦，你千唔好而家打嚟啊！聽日咧，你可以咧留意住我哋嗰個節目嘅時間咧，你可以打電話嚟。 十一點啦，十一點咧，你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噶啦。 係啦，咁到時可以玩啲咩咧？譬如話，你可以咧，即係答我哋嘅題目又得。 係。 但如果你話咧， 考我哋 都得。係啦，因為你知道有好多同學仔咧，佢家喺屋企咧，佢可能有好多嗰啲功課咧。可能我啲功課仲難過頭先石眼仔啊出嗰條題目㗎，咁可以咧 考下你，即係考下我哋三個可以啊。 我哋未必幫到你啊，不過純粹我哋去玩下咋。 甚至乎你唔好當考啊，可能你當咧數苦都得㗎。係啊，十蚊企啊，你知唔知咧？我哋而家考嗰啲，我哋學校嗰啲題目係咁難㗎，咁你就可以聽日咧同我哋一齊嚟互動一下。 係啊，我想收埋咧嗰啲爸爸媽媽嘅電話㗎。 好好好啊！ 佢哋有問題，佢都真係個可以，你咪當打電話問功課，跟住當大家一齊笑下咯。嗱，唔好指意我哋會解。解答得到 啊，系啊，不过 系啦，你咪当数码库咁，你 话我哋有强大嘅听众， 系啦，我哋二台成个同即系office嘅同事帮手答，同埋最紧要嗰样嘢系乜嘢啊？都俾个位你啊， 出一出气。 原来三年班嘅功课系会咁深嘅咁样，咁咪大家一齐讲下笑下咯。 系啊，冇错啦。嗱，咁呢个时候咧就要同我哋真系轻松下啦，拎你部电视机出嚟啦，即系帮我唔使搵华娱会嗰度送俾你噶，自己攞部网上嘅电视机出嚟，因为我哋要准备同你我们的啦。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 活人，我们的 梦想。 劲啊劲啊劲啊！首先一定要好多谢我哋嘅听众们啊，有好多嘅提供，因为今日咧嘅我们的咧就 系 老是常出现嘅电视情节， 系 啦、 啊， 我只不过开咗个头，好似头先咁样讲，就系话。煮碗面俾你食啊，咁样咁跟住咧嘅听众话，梗呢句梗系啦，同埋跟住咧佢哋两个咧就所有嘢咧，嗰啲情侣又好啊，所都系情侣煮面嘅，好似冇试过问题就解决咗啦，因为有碗面。 我未试过嘅， 现实生活系冇嘅，呢啲电视先至有噶。你拍电视剧， 我已经煮碗面，再加多两条香肠嘅咯，都冇用嘅，真系。O K， 嗱，我真系听众咧，真系咧，啊又俾你食，系咁好多情节。 咁大家讲下啦，大家讲下。 我咧就系成日咧都会觉得咧好多套剧集都系噶啦，咁啊总之就有人俾人捉咗，譬如通常咧主角俾人捉咗之后咧，咁啊一定会绑手绑脚黐胶纸揞口啦咁样，咁跟住咧永远咧嗰个绑住手后面咧成日搵啊，一定有啲嘢喺度磨下， 系 要永远咧就会喺最危急嘅关头 就磨得 断 噶啦，佢或者就有张凳或者就挨住个唔知个墙角咁样咧，一定系锯得断噶。 利器咧，自己去磨啊磨啊，界界啊咁 啊。又或者如果你话佢个口塞住啲嘢咧，无论系胶纸定系塞住嗰啲物咧，佢一定系点样咧？佢咧就一定甩得出噶啦。不过每一次都系咧个贼走咗之后， 系啦， 好快咧个贼走咗啦。嗱，你到时滋味到闩埋道门咧，佢就甩翻出嚟。 同埋要磨得甩又好啊，要套得到口嗰只物，各样嘢都好啦。永远咧就喺最紧急嘅关头，即系已经可能嗰个衰人嘅时候咧，攞把枪出嚟准备射你嗰下，临射嗰下。就成功解得咗啦！呢一个咧都真系啱嘅。嗱，如果我哋讲开呢一啲，即系被绑架嗰啲情节啦，我觉得可以由警匪片呢类嗰啲咧，通常都会出现嘅桥段嘅。嗱，我自己觉得有啲嘅咧就系、是。永远佢哋嗰把枪咧都有无限子弹噶， 系啊， 无限子弹之余咧，开枪嗰个咧，即系主角咧，永远都系神枪手嚟噶， 系 佢射亲就中噶啦，一枪就中噶咯。但系嗰啲咧射几廿枪，佢由呢架车咧走去另外一架车度掩护咧，永远都唔会射到佢噶。 系啊，喂，仲有，永远有一粒子弹咧，一定会好 留翻俾佢嘅。 唔系留翻俾佢，系射咗墙，我埲墙咧嗰个角落头咁啊弹翻出嚟咧，系唔中。即是他成日都会在墙嗰度， 系避开嘅，系啊， 粒子弹成日都会系喺个墙嗰度， 射中 个墙， 射中 个 柱。 我要推介大家睇咧，韩国咧之前拍咗条咧网上短片咧，佢就喺度讽刺咧，就因为大家啲剧集一样嘅咋，佢话咧韩国剧集嘅不变定律咧就系主角咧打一百枪都唔会死嘅，而坏人咧你求其开两枪都会死。咁咧佢嗰条片咧嗰个恶搞嘅地方咧就系嗰个大坏蛋咧对住个主角就话。我唔信我攞火箭炮喺你面前射都唔死，跟住个主角话冇用噶，点解啊？因为我 主 角啊嘛，于是扮咧佢都唔死咯，所以一模一样。 我觉得另外一个永远都系噶，就系、是、永远咧，除咗主角好耐都唔死，最紧要另一样嘢就系、是，好似你头先咁讲，系炸佢都唔死嘅，即系咧明明佢哋唔知点解成日都会爆炸噶，即系不论喺间成间屋爆炸咁样啦，啊嗰啲坏人就会死咗噶啦，配角都可能会死，女主角都可能会死，男主角爆炸都炸唔死噶。 系啊， 嗱你讲到死咧，我即刻要。引述阿 Peggy Chan 咧，我哋网友咧，佢就话啦，个主角咧死咗之后咧，就会用另外一个角色出现。 呢个就系令到我大笑嗰、那个， 系 好多时候都会噶，都系啊！你现实生活你有冇见过咧？即系就算系孖生嘅话咧，即系都冇咁似样噶，系咪？ 譬如佢即刻举咗郭可盈喺《创世纪》里边咧，佢就话家 姐死后有个同样样貌嘅妹妹咯，我就谂起电影咯， 系 阿 Mark 哥之后就有 Ken 哥咯。 但系嗱，佢哋嗰个唔同嘅，直情系两姊妹之余咧，仲要系咧，通常嗰啲电视剧就会做到，佢哋两个嘅性格好唔同、 啊，通常都系 嘅。就搞到个男主。就搞到我罗家良啊喺《创世纪》里面好反复啊！你个样咧就似以前嗰个咁温顺噶， 系 下一次咧个海形咧就觉得好似好似演技上面一个大挑战咁样。 咁啊，边个咪系咯？啊，冲上云霄咧，嗰阵时应该就 系 阿吴镇宇系啦，第一集嘅胡杏儿系咪走咗嘅？应该 系啊， 点知第二集出现咧就话完全系做嗰阵时嗰个空姐嚟噶嘛？ 第二森华第二集 系啦，森华唔系 阿 陈法拉嚟嘅咩？ 可能系 陈法拉嚟嘅， 可能我错。 陈法拉叫 holiday 啊。 啊，系喎系喎，嗰、那个叫苏怡系嘛？ 系啊， 苏怡 啊。总之就话佢系，佢就变咗一个飞机维修员啊嘛。我都记得就话佢话，哇，争咁远嘅，同埋酷好多咯。即系都 系 要用呢条桥嘅，真系。 另外嗰啲警匪片有一样嘢咧，我真系最火嘅，每一次都系，我真系睇到嬲，我就熄电视，我唔睇噶啦。嗱，但系呢一个咧，唔系净香港嘅电视剧有，外国嗰啲都有啊，即系天下乌鸦一样。 咩 Mark 哥咁嘅形状？Mark 哥咁嘅造型，跟住飞身去扑去开枪啊？ 唔系啦，呢个系另外一个我想讲，咁我讲咗呢个先啦。永远呢个主角咧喺临中枪之前咧，都有人扑过去咧，跟住嗰人咧就会背脊帮佢挡咗一粒子弹，跟住就死，成日都有噶啦呢个。但呢个唔系令到我最嬲嘅，令到我最嬲系啲乜嘢咧？ 系咩啊？ 都大难临头，追紧嚟啦，追紧嚟啦！男女主角仲要个深情一吻，仲嘴好鬼死耐嘅。喂，大佬，后面杀紧你啦，你可唔可以现实少少现实嘅情况？仲写乜鬼嘢走啦咁样？嗰啲我就最猛。 韩剧嗰啲亦都好中意噶嘛，因为咧佢一定要有一个咧经典一吻嘅镜头咧，同你定格做张明信片咁样，一定要有 嘅。你要话俾你听，我喺生死之间嗰个时候，我都仍然咁着紧你，即系话我对你嘅爱啊。 但现实世界就后面千军万马追紧你，你仲写乜鬼嘢？ 系啊，系冇错冇错。好，仲有仲有。 呢个咧就我暂时谂到咁多，即系呢个就系嗰啲开枪啊警匪片类。 我又有另一个带出嚟。 嚟 我唔明点解永远饮完酒之后嗰对情侣，即系嗰啲咧爱爱妹妹饮完酒嘅咧， 就会跌咗对花落嚟噶啦。 唔系嗰对花好耐啦，永远咧都系第二幕咧就出现咧，第二朝做一张床嘅时候咧，嗰、那个男人就一定揭一揭条诶嗰张被毛。喂啊，你自己唔知系黄姐夫啊咩？ 佢 一定系男人咁 醉酒， 我见到有阵时都系女人噶。 唔系，我就话通常女人咧就好自然知道自己咩噶，冇 着衫嘅， 冇着衫。但系男人永远都系揭咗被摸摸。 唔系，如果承接你呢一个所谓床上早上咧， 我睇系咪同一样？ 一定系咧有一个人就起咗身。然后咧，佢一系就话走咗去边啊，一系咧就好惊咧，就话咧 留低张字条， 系啦，一系就留低张字条，但系再唔系咧就系煮紧早餐咯，系啦，你醒啦。煮早餐嚟食啊！ 我冲咖啡俾你， 冲咗杯咖啡，跟住个女咧就会即刻咧，哇冧到咧就哎呀！ 永远 都 着住前一晚嗰个男主角嗰件白色恤衫， 因为 呢个 系 现实生活有冇出现过啊？其实呢啲情况， 我咁要问你啦，你经历丰富啲啊，系咪先？真系 唔使着衫都男人都女人有分别啊嘛！ 男人你唔知道自己有冇着裤嘅咩？一定要揭一揭就被望嘅咩？ 又要问阿祖啦，佢唔着裤噶嘛？因为 我着裤噶，我瞓觉。但我嗱呢个唔系令到我觉得最有破绽。对于我嚟讲，最有破绽系乜嘢咧？点解佢哋个个朝头早起身嗰个样已经化咗妆？呢个系我接受唔到嘅。不论佢有冇饮酒，哇！我饮醉咗酒，第二朝个样又肿又剩。佢个妆咧，就算一晚冇落妆都冇用过，冇化过，头发系唔乱嘅。即系呢一啲，不论男女主角咧，我觉得系最唔能够接受。喺电视剧爱到呢啲位置我就勾噶啦。 如果你系咁样啊，你咁讲啊，好多时拍夜晚瞓觉嗰啲戏啊，嗰啲女主角都系化行妆噶啦，边有淡妆过？ 所以嗰啲我系完全接受唔到。嗱，你临瞓前。其实临瞓唔落妆都搞笑噶啦，唔通你真系半夜梦游去补妆咩？朝头早个样咁靓，可唔可以真少少啊？呢个系我有啲火嘅咧。 嗱，呢度仲有啲咧，老时常出现嘅剧情咧，其中一个咧就系话。每当咧男主角男女主角要走路咧，就俾人追杀嘅时候咧，佢话佢哋往往咧就系唔知点解，一定系走咗去死掘投降啦，同埋呢一个天台啦，走下走下咧，你明明咧佢喺条旺角度走咧，你有阵时睇你都觉得，其实佢走落唔知咩商场度匿埋啊，或者入边间餐厅度都匿得到啊，佢永远咧就走咗上去天台，即 系 就走去后巷， 你 就算入去，唔系就算走入商场咧。都好得意喎！佢一定走入廚房嘅，佢一定喺廚房 由個坐嗰啲， 系啦， 衝入廚房，跟住後入後門走。 太過搞笑咯，每次都覺得真 係。呢個係解説 點解啊？ 嗱，因為咧，如果你要去一間餐廳，你經過嘅話，即係你要租地方，你就要俾錢啦。你去後欄嗰啲有啲唔同啊嘛，天台嘅話咧，即係你揾到一個天台係會容易啲可以做到拍攝啊嘛，所以呢一個係同 budget 係有關係嘅。 咁、如果係咁咧，計追捕嚟講咧，成日都走入後巷咧，永遠都有啲捉咧。白咗喺佢后巷嗰度，当佢哋走嘅时候， 要泼咗啲。系啊，冇错，同埋有垃圾桶，佢每次都有人俾你咧，拱啲嘢落去。 呢个都有一个听众定系阿宇俾我哋嘅资料，就话硬系有垃圾桶噶，喺街几难揾垃圾桶啊！永远都垃圾桶又避到粒子弹噶。 同埋咧，你有冇留意？ 手推 啫。 你有冇留意到咧？嗰个镜头嘅运用咧，譬如话追逐啦，譬如又贼追住个主角咧，去到最尾咪一个匿埋咗一个追噶嘛？ 系 你几时会知道佢系捉得到个主角，定系个主角就得啦？只要佢有个镜头出现咧，你就知噶啦。 爬过嗰埲墙。 唔系，如果个镜头出现系个主角做主观镜咧，即系话影住个主角匿埋咧，佢就系俾人捉到。因为咧，通常都系影住咧，就佢望住，啊，好啦好啦，终于走得甩啦。然后就会镜头一影咧，就细都系搭住佢噶啦。如果你影住个贼话，咦，又似你啊，佢走咗去边咧？咁就佢走得甩㗎啦。我每次一见到哦 ,ok 啦，影住个贼即係个主角走得咗。 其实呢就讲呢啲呢嘅警匪片都仲有好多。有一个呢我哋嘅听众同我哋讲㗎。成日嗰啲电视剧呢去到最尾嗰集嘅阵时呢就一众譬如果係讲一啲纪律部队嘅电视剧呢佢哋就会 V 字型咁样呢主角就喺正中间啦。V 字型好型咁样戴着太阳眼镜咁样向前行。佢话咩现实生活你仲有时间攞副太阳眼镜同埋可以咁样 V 字型行路嘅咩仲系眼镜㗎喎。一定会 好有型嘅，好多套都系咁。 系 啊， 真系唔明点解。 啱啱嗰套法证都系咁嘅。 跟住呢个又几好，又系法证咧，佢都话其中一个桥段咧，就无论咧剧中人咧系个肚中枪啦、上吊啦、中毒啦、咩死法都好咧，个嘴都流血嘅。佢可能呢个系最明显咧，俾你见到佢受咗伤啊， 系咬到个唇啊，或者系啦系啦。另外有一位嘅听众同我哋讲咧，就系话啊，佢哋嗰啲医院啊、警署啊，因为佢哋永远咧即系要啊捉咗个贼啊，可能系跟住下一个咧就代表住你要翻咗去警署，佢咪会有一个街嘅镜头就影住嗰间警署嘅，佢话搞到咧好似咧全个香港咧永远都系得一间医院、一间警署同一间学校嘅啫，即系永远都系咁。我又 认同， 系啊，即系如果我哋咁跳到医院我都有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疑问的。啊，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香港的医院那些床位呢这么逼啦那些这么鬼死宽敞的重要是呢24小时他们都可以探病的。好得闲的医生又可以跟你谈很多偈的。 是啊是啊还有很多会议啊或者去喝东西啊很多时候都是出面吃东 西的。是啊是啊是啊。另外呢我觉得如果要讲学校那方面呢我又有些东西不明白的。 是。 你们有没有见过平时一有那些什么校园情节嗰啲咧，哇！嗰啲阿 Sir Miss 好鬼死靓噶，又后生。我哋谂下现实生活系如何？ 唔系都 OK 噶。现实 生活都有靓嘅。 我老婆都系做老师噶。 我知你个后门封得咁密啦。 梗系啦，真系。嗱，我哋听众都有好多噶，譬如咧， 仲有咧，喂， 你讲， 永远咧架车咧去到即系揸车嘅时候咧，去到嗰啲叫唔知点解咧，永远咧嗰条栏咧，即系冲咗去咧， 悬崖， 一系就悬崖啦，一系咧就海边咧，即系去到。岌岌共咁嗰阵时咧就停低啊，即系会俾有嗰个刺激感，你就冇一架车好少话冲真系冲落海 嘅。系啊，通常都系嘅。咁然后咧，譬如话 Ivy 咧，网上就话啦，如果咧听到主角咧话送咗入医院咧。听电话嗰个系唔使问边一间嘅，佢系一定可以去到。佢话细个咧，成日都以为咧香港得一间医院啦，然后相同咧就系话啦，佢话咩事啊？阿爸咧喺而家喺警署啊，佢都唔使问咧，系中区啊、深水埗啊定系边间咧，佢就即刻嘣一声冲咗出嚟咧，全香港又得一间差馆嘅。 我觉得 佢又中区，呢个几好啊！ 另外有两个我都觉得系嘅，永远咧就系嗰啲，如果你或者呢啲临死之前好紧要咧，嗰个凶手就系跟住就。 系啦， 就讲唔到噶啦。另外嗰啲有炸弹咧，即系嗰啲已经有个炸弹计时炸弹计咗喺你个身里面，最后尾咧永远喺0.01秒嗰阵时就可以成功拣到边一条线剪，冇事咁样噶啦。你要喺到0.01先至解决到噶。 系啊系啊，跟住阿 Candice 就话啦。发现自己不是阿爸阿妈亲生啦，身边的人原来是自己兄弟姐妹啦，对你最好的原来就是你的仇人啦。 系 咪一定系会咁样出现嘅？ 你讲人是非，讲人哋秘密嘅话咧，永远都俾人哋偷听到嘅。 系啊， 而通常咧，跟住咧就系另外一个听众就系讲，定系阿宇同我哋分享啊，佢就话咧，即系你会咧去到讲紧秘密嗰阵时，你明明喺度偷听紧，跟住你个新嘅电话就会响噶啦，就会俾人知道。弊，我哋俾人偷听到添咁样噶。 系啊，咁而你讲 啊，有啲小动作咧，就系话，我斟杯水俾你先，你 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譬如话 Alison 就话咧，载我车一送入医院，总系贴块胶布喺额头咧，就当搞掂咗噶啦。咁如果你话咧系 Candice 就话啦，所有案件咧，如果交俾警察处理咧，全部都系变咗西九龙重案组啦。 系啊系啊， 我发证 定系咁样啊？我都唔明嘅，明明元朗发生嘅事都 系西九龙做啊做。 阿 Karen 讲嘅另外一个咧，我都觉得几似我哋嘅听众，佢就话咧，嗰啲男嘅角色咧，好激动嗰阵时咧，成日都会一拳打埋墙噶。 系啊系啊， 我哋现实生活你有冇人见过咁样做啊？即系比较少咯，相对地嚟讲。 我有试过。我真的有试过佢一拳打埋， 系咪你睇得电视多啊？ 唔系啊，我打落咗个衣柜度咯。 咁系咪好痛啊？ 打烂咗个衣柜，就手流血咯。 哇！ 系啊，我觉得我系一拳超人啲 friend 嚟噶，嗰阵时就系、 是。OK OK， 系啊系啊。 另外咧，我见到我哋嘅听众少啲讲咧，就系呢个古装剧。其实我觉得古装剧都有啲咧，永远会发生嘅情节嘅，例如。滑胎的比例是非常之高的， 是即是所谓冇咗小产小产的比例，是 啊，落毒啊，跟住就滑胎保唔住啊，咁样。另外一个咧就经常都系嘅，嗰啲通常古装片就大家族咁样噶嘛，就譬如生三个仔啦，大仔咧通常就暗春啲，咩都听阿爸话嘅，二仔咧就嗰啲咸咸湿湿啊，搞妹仔啊嗰啲咁样，三少咧就通常会系嗰啲 主角 年齐啦，主角年青有为，但暗地里唔小心中意咗个妹仔。 但呢个系童话故事嘅。诶，典型嚟噶，我嗰阵时都讲过咧， 发开去 童话故事，譬如话灰姑娘嗰啲咧，三姊妹咧，一定系个大家姐同埋二家姐咧，就黑薄同埋恶毒嘅，三家阿妹咧就 系 主角嚟嘅， 系 噶，永远都系有呢个定局噶，真系。 有冇咧？又留意咧？成日咧嗰啲叫追逐车咧，揸车追逐咧，永远咧都系咧，成日左下右啊，左下右啊，右啊，系永远咧去唔到个停灯，永远咧都冇红灯要停 嘅。系啊，冇错。 追逐车嗰啲。 同埋佢话咧，唔知点解咧，永远都系咧，要追逐啊嘛，前面嗰人走甩咗咧，后边嗰一上到条街咧，即刻截到的士噶。 讲嗰句说话，你冇同的士司机讲过， 系啊，我追住前面嗰车，个的士司机又唔会秒佢噶喎， 佢真系做嘅，系咪？ 真系， 你知 道 系 边 个的士啊？ 系啊，呢个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听众讲咗咧，啊，点解条街平时有咁多的士嘅咧？咁容易就追到啊，系咪？ 如果你话用经典桥段嘅话咧，咁呢套电影都系用咗其中一个经典桥段噶。 边个咧？就系、是、呢个有。 咁金枝玉叶啊嘛，咦？隔篱嗰个原来系男人，但又扮咗女人，但又同佢暗中又有情愫发生，去到最尾明明不爱还需爱，仲要加埋经典嗰一幕，一条一条街喺度跑咯，唔跑佢好似觉得咧冇追过女仔咁样噶。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 隔离治疗搭载大约4000名船员的罗斯福号目前停泊在关岛港口，报道说船上至少100人确诊。国防部长埃斯帕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认为暂时无需撤离船员，又说将会根据需要向罗斯福号提供物资和医疗援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北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和有一两阵雨。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96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665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1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05.3，升4.8；汇丰控股40.3，跌3.85；腾讯控股380蚊，跌2毫；阿里巴巴186.9，升3.5；李宁21.95，跌7毫；美团点评95.55，系升1.9；中国平安76蚊，跌1.5；友邦保险70.5，升3.5；盈富基金23.7，跌1.5；小米集团10.34，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602，瑞士法郎8.066，澳元4.75，加元5.499，新西兰元4.615，欧元8.5456。每百日元对港元7.1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17。日经平均指数报18,656点，系跌260点。港金现价报14,64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3.99美元，卖出1,58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去香港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红磡嘅文裕街有爆水管，文裕街全线封闭啦。文乐街嘅车不能够右转去文裕街，长沙环道钦州街交界由于有坏交通灯啊，咁影响到而家巴士路线啦，31号 B、36号 A、36号 B、214、702号咧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赤角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 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12点啊，差唔多12:10啊，继续翻嚟风骚快活啦，直播室有黄耀祖、曾志豪啦，家居有桂花田嘅。 系 嗱，咁啊，就算你话即系世界变得几混乱都好啦，始终都有好多朋友咧，佢都会有个心思咧，都系话即系搵食艰难，不如咧都系趁早移民啦。即系佢点都觉得咧，就算外边嘅疫情好严重咧，咁之前啊，无论点样咧，想去外边嗰颗心咧都冇变过嘅。咁移民嘅嗰啲途径啊、方法咧，咁大家即系耳熟能详嘅。 都不外乎系咪嗰几招咧？ 咩啊？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啦、啊，又或者有啲咩专业啊、专才嗰啲移民啦、啊，系咪啊？即系可能而家你识脚底按摩仲劲啲添噶嘛？系啦，即系就可以去到噶啦咁样。 识个人嫁咗过去嗰啲， 系啦，都算噶，都算噶。 但呢个就真系要咁啱得咁巧，揾到个爱嘅人先至得噶，系咪？ 系啊，冇错。咁咧，但系大家听过嘅都系呢啲即系比较大路啲啦、正路啲嘅移民方法咧。咁我见到今日报纸咧，佢有介绍一个咧，就叫做移民代理怪招，帮你即系叫做搞移民咧。我都唔知嗰啲 即系唔使从政途啊。 即系嗱，可能你投资移民要有一定嘅钱噶嘛，可能你又冇咁多嘅钱，系咪先？有阵时又话咩坐移民监又要好多年噶嘛，佢又帮你揾到一啲嘅方法，令到你唔使坐咁多年，但系全部都合法噶，系咪？ 系啊，嗱。咁咧，佢就介紹咗幾款。咁我發覺咧，真係可以好似 Do Re Mi 咁樣咧，即係由淺至深咧，即係嗰個令你擘大口覺得誇張嘅程度咧。我哋而家就咧輕輕令到你個口擘大少少，嗰度啊咁都得嘅。 佢咪 work 嘅，但係我想 問，我唔知，因為咧因為佢介紹就咁介紹啦。咁、究竟每一個方法到你申請嘅即係個案啊？咁可能你最尾如果你捉招嘅話咧，咁你都貴客自理噶啦。嗱，咁究竟點玩咧？其中一招。佢就話咧，就係話可以移民去到加拿大。 哦，好啊， 咁啊，移民去 係 好多人都揀加拿大啦。咁佢嘅方法係咩咧？佢就話用呢一個聘請咧，你改做專才嘅方法。係啦，咁因為咧嗱我真係聽過啲朋友咧，譬如佢話佢只要喺當地揾到有個僱主，譬如你話咧佢係做剪頭髮嘅，又或者你話佢做水電嘅，因為而家呢啲吃香啲㗎，即係反而會計金融嗰啲咧就唔係最受歡迎。係啦，咁佢話喂，你做水電啊，你做剪頭髮咧，佢話如果你喺當地咧已經揾到一個咧鋪頭，喂，我真係需要人嚟剪頭髮，我要人同我整水喉，咁咧你用呢個方式咧请咗你啦，我就请咗黄耀祖出埋文件啦，我就系咧加拿大 水电工嚟噶， 我系加拿大嘅风骚水电公司，我就请咗黄耀祖，俾晒文件之后咧，佢话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就移民过去嘅， 都系专才啊咁样。 好啦，咁嘅龙溜系啲乜嘢？有咩龙溜？呢个最容易，呢个最容易估啦。有咩蛊惑招？ 扮有嗰啲牌照其实冇啊， 又唔得， 要帮你安排考好多个牌照，等你可以成功成为专才。 都唔使，再直接啲， 再直接 嗰间公司都系安排嘅。 我即系做间假嘅公司，开间新嘅公司就叫做 请你 黄耀祖水电工专门店，咁好似个名够专门啦，系咪？咁我就可以成功去到加拿大啦，系咪？ 唔系啊，系两边啊，系两边啊，加拿大嗰边嗰间公司都系开出嚟噶。 都是开出嚟， 即系佢唔系真系有一间咧当地嘅发型屋，唔系有一间当地嘅水电公司咧。系啊，嗱，佢话咧，佢哋其中一个咧，移民代理声称嘅方法就系话，我哋嗰边会安排一间公司，你明啦。咁嗰间公司就声称需要你呢个专才，咁你过到去就得噶啦。 即系空壳咯，大家都。 冇错，空斗空系啦，佢嘅 空壳公司大战空心老冠 系啊，佢话咧你去到嗰边咧，佢话只要你表现合理，即系话咧你真系要翻工嘅，譬如可能佢开一间公司，咁你就话我需要呢个专业文员，可能佢觉得我就系要咧，咁你过咗去啦，你做文员啦，咁佢个代理系点样讲咧？佢话得噶啦，你睇住嗰个 Netflix 嚟等时间过又得，咁你只要咧唔好即系偷呃拐骗，你正正常常咁样做嘢咧，嗱你又移到文。佢话嗰边嗰个雇主咧又袋到钱，佢话咧相得益彰，佢话咧就冇问题噶啦。 其实都算系一个投资移民啦，唔系讲紧佢做嘅嘢系呃人嗰一样嘢，佢都真系真真正正佢要俾钱喺嗰边开间公司噶。其实嗰样嘢开间专门嘅公司添啦，我哋头先讲紧水电工嘅话。其实咪投资移民 唔系啊，其实咧，你听得出咧，佢嗰个所谓龙溜咧，应该就系你真系一间公司嚟嘅。但系咧，其实你 系 冇需要请一个雇员嘅。甚至乎你个雇员咧，你如果你真系要嘅话咧，可能你嘅资格唔系咁样嘅。咁但系可能咧个中介咧就同你讲，阿田啊，你还掂间公司，你每个月赚几多钱啊？50,000+啦，我俾多啲收入你啊，不如你就同我呢间代理挂钩，你就可以成为 真的有间公司， 你真系有间公司，你就成为一间咧就系专门咧就系可以。接待呢啲咧，良莠不齐啊，良莠不齐啊，即系总之咧，冇乜资历啊，或者唔需要咧，佢都请咗你翻嚟。 即系当一间餐馆咁啦，外国好兴就系华人餐馆啦，譬如餐馆里面，其实我要请个收银嘅，咁其实系啦，好多人都做得，但 我就请个海外嘅， 我啊俾钱你，咁嗱，你帮我请个收银嚟咧， 冇错啦。 其实咧，我想话咧， 外國咧，即係講緊啦嚇，譬如英國咁啦，如果你真係要咁咧，佢會問你點解你唔請當地人先㗎？係，咁你要解釋得好清好楚咧， 係啦， 先至可以話哦，你即要真係要。俾人哋 佢要作一個理由咯， 真係話確定係哦，你真係唔係請我哋當地，即係譬如英國人咁樣係， 即 係 唔係係唔係英國優先？點解咧咁樣？ 一定要好大個文件上面交收先至可以得咯。 即係你可能係介乎咧法律罅嚟嘅，即係可能就咁聽咧，你未必即刻捉到佢就佢犯法，因為間公司係真嘅，你可能亦都真係話我真係識整餅嘅，但係點解咁啱呢間嘢需要請我整餅嘅？ 點解要請香港？ 仲要請香港整餅咧？ 我哋喺英國嘅人，或者係加拿大嘅人整餅咧， 咁呢個就怪客自理啦，咁樣，甚至乎分分鐘你唔係幾需要做嘢，佢都話到你睇劇都得嘅。咁呢個一款啦，咁樣。 好， 咁跟住第二款咧，呢款咧我都覺得唔算係太過法律罅噶啦。第二款咧，佢話移民愛爾蘭咧，原來咁樣嘅喎。佢聲稱咧就話，如果你有仔女咧，你可以靠你嘅細路咧坐移民監。點解啊？佢话咧，因为原来仔女咧喺爱尔兰读书咧，读够五年咧就可以做爱尔兰人，仲可以利用咧学分互换嘅政策咧就去英国升学。你再读多几年书咧，你就做英国人噶啦。咁佢话咧，你个仔女就喺嗰边移民监，父母就继续香港揾食。咁你净系需要咧过去探佢嗰、那个每年入境一次咧，就符合咗佢嗰个所谓嘅入境要求啦。 咁、 样， 我觉得呢个又唔算走法律啦，呢个系合理，因为人哋当地嘅法例系咁样噶嘛，你唔系走佢哋法律嘅 即系你唔 系 噶嘛。 我觉得呢个 OK 喎。呢个佢算系咧帮你谂到一个咧即系办法咧，就话如果你有仔女咧，就佢坐监，我哋坐监。 咁其实可能本身你都有一个计划系谂住咧，就系带啲仔女就过去外国读书嘅。咁樣，咁可能就早啲過去讀書，咁佢都要五年啊嘛，係咪？ 係， 咁咪即係可能讀完咗個學位課程啊，由高中開始讀啊，咁我覺得呢個係 OK 嘅， 冇錯。 同埋你諗下，其實使緊嚿錢好大嚿 嘅，係 啊， 愛爾蘭 五年， 但係所有嘅錢 都要俾 嘅，合理嘅， 合法嘅，同埋都要， 係咯，係咯。 你當你30万一年，但係你35、15都150万啦，係 啊，仲要再去英國喎，咁樣好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會令到你個口脈到最大嘅啦。 我嚟啊， 去斯洛文尼亞。 哦，好啊， 系啦，点解要揀斯洛文尼亚呢？其实原因都系咧，而家你攞到欧盟嗰啲户籍咧，就希望话你可以世界通行嗰种咧。 所以咧，都有好多人咧就话，咁边一个咁多欧盟嘅国家咧，系最容易可以令你成功移民呢？ 系啦，但系点解揀斯洛文尼亚呢？嗱，准备个口咯， 好嚟啊！ 佢就话咧，因为咧斯洛文尼亚咧系可以用血缘嘅方法咧俾你入籍嘅。 即系你，我要揾个斯洛文尼亚老豆啊， 吓咁系血缘咧，咁本身都喺嗰度嘅，使乜移民啫？ 嗱， 系咪啊？ 个问题就咁啦，你要有嗰个血缘啦、 啊。即系要我阿妈话唔系，其实阿仔你唔系我即系要阿碧莲话你唔系永安山嘅，其实你个老豆系斯洛文尼亚嗰度嘅人嚟噶。 系啦，冇错，佢系点样咧？佢头先你又话有个斯洛文尼亚阿爸咧，你啱咗一半啫，阿爸太近啦，系冇错啦。佢系点样玩呢？ 哎呀，好惨！我要屈我阿婆阿爷啊，嗰啲咁啦，咪 佢个代理咧，佢就话啦：嗱，你放心，你想移民斯洛文尼亚，系咪？系咪？你下定决心先。 我想， 你下定决心啦嘛，得。 欧盟护照我要攞一部， 到时咧我会帮你安排一个阿婆。系啦，阿天，你唔好染发都唔掂啊，要安排一个阿婆。 系 咁会点讲咧？个阿婆咧，佢会背剧本嘅。系啦，阿祖你听下个剧本好唔好 听？嚟 个斯洛文尼亚个阿婆咧，简称呢个斯文婆咧，系啦，斯婆咧，佢就话啦，佢喺后生嘅时候咧。就認識咗一個中國嘅男人，我哋仲有一個浪漫嘅恩怨， 天之扣嗰啲橋咁樣， 十二少， 係 啊，如花咩都啦， 又走出嚟啦， 咁然後咧，仲生咗個後代喎，係啦，咁呢個後代係邊個咧？ 師婆的後代 啦，係啦，就係你老豆啦。 雷雨啊！ 所以咧，你就会去寻亲。 系 你寻亲嘅时候咧，阿婆就会认住你。哇！你就系我个孙啊！ 但唔需要嗰啲医学认证嘅咩？ 系佢咁讲嘅。佢话咧，只需要嗰个斯洛文尼亚个阿婆咧，就确认咗你。哦，你就系我个孙啊！我仲记得你同你死鬼老豆一模一样咧，个鼻有两个窿嘅。系啦，你仲唔系我个孙？系啦，我死鬼老豆啊！佢耳仔一边啫，左一边有噶。 我做 M 字压嘅， 但系嗰个政府系信咁样啊？ 嗱，佢讲咧，呢个我都真系冇得考究啊，因为咧呢个代理声称咧，佢就话咧直接攞到斯洛文尼亚公民身份噶啦。佢话嗱，又唔使 landing 啦，又唔使血缘史啦。 乜嘢都唔使添。 因为你已经有嗰、那个，因为有血缘啊嘛，咪即系直接申请系你系当地人咯。 佢都有一啲嘅技巧嘅，即 我真系唔知佢点做出嚟。 你当嗰个人系40岁，想过去移民咁样啦，佢要揾一个咧，起码要有80岁嘅阿婆， 一定要啦。 有难度，如果揾一个60岁就会话，咁点解63做到你阿婆咧？ 咁啊，咪即系话咧，如果你想用血缘方法移落斯洛文尼亚咧，你首先就唔好太大年纪， 啱啊， 即系你10多岁啊易啲， 你要计翻比例咯， 系啦系啦， 又唔系咁你揾个我即系我40岁咁样嘅，我要揾个80岁嘅女人阿婆都你都仲揾到噶， 但系你话如果我哋后生啲，譬如我如果我20岁我想移民咧，咁个阿婆60岁就得啦嘛， 80岁亦都得， 唔系冇错冇错，即系佢80岁会唔会太老啊？变咗， 梗唔会啦，咁我可以40岁先生噶嘛， 都得都得， 35岁生，跟住又35岁又生，系咯， 所以如果你要掌握斯洛文尼亚嘅血缘方法咧，你首先要掌握咧， 你计数题先， 我哋买水果。我阿妈几多岁呢个年纪系啦， 但亦都要咧，你要记住，你要揾嗰个阿婆嘅时候咧，亦都要睇下究竟佢有几多个 quota 用咗 啊。系啊， 如果个个礼拜都去一次嘅话咧， 系啊，我有好多中国男人啊。 下次揾个阿公啊，唔使揾阿婆啊。 唔系，如果咧佢唔同国家嘅人咧都想移民去斯洛文尼亚咧，会唔会个移民官就话阿婆等下先？你去年呢就话有个中国老公今年嗰个越南点解琴日嗰个就日本 你唔俾阿婆当年好犀利有好多一夜情 啊 环球小姐啊。 双腿太重，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冲洗信仰，悲伤太广常。天空有怪响，植物竹土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 有 Kala 同埋卢巧音啊，呢一只叫做进退。呢、这个时候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同咧一班嘅朋友咧就共同进退嘅。 就是我哋嘅医护。 系啊，所以今日咧，我哋星期三有猜猜我是谁啊嘛。我哋今日嘅题目啊，都系同医护有关嘅，就 系、 是、一啲医学界嘅术语。 系啦、 啊，豪仔就揾咗噶啦。你哋系你都有啲 啊，嚟啊嚟啊嚟啊！ 所以一阵间咧，唔系冇一阵间啦，而家啦， 打嚟啦， 18723881872388呢个电话号码咧，就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一阵间一齐玩猜猜我是谁。 系啊， 我哋 又讲 下医护嘅术语啊。 系啊，冇错，因为咁啱咧，其实即系我琴日见到咧就系、是、铿锵集啊，就咧做咗咧喺二月嘅时候咧就去咗东区医院咧就已经即系跟进啦，因为你知佢哋同事做呢啲 feature 咧就好铺线做好耐嘅，咁咧佢今日即系我见到报章好多都有介绍翻嗰个节目内容嘅时候咧，譬如咧佢有啲就好惨啊，佢访问咗咧有一个系东区嘅传染科嘅顾问医生咧，佢就话。佢话有一段时间咧压力好大啦，朝头早五六点钟咧就会扎醒咗，梦见咩咧？梦见同事受到感染啊！即系佢嗰个即系 都即刻起咗， 去到咁嘅梦到啊！ 系啊，即系其实呢 合理 系啊！你谂下，我哋嗰阵时都话咧，可能你话做唔同行业嘅人咧，你都会好担心，即系工作压力会带翻屋企噶嘛。嗯咁佢哋嘅壓力就唔係純粹話趕 quota 嗰啲嘅咯，佢哋壓力可能就話死啦，會唔會人中招咧？係自己同事中招 嘅話，會唔會惹到我身邊嘅同事或者屋企人咧？ 係啊， 佢哋好多都咁講啊，即係你諗下，點會唔好咁樣發惡夢啊？我哋自己有少少喉嚨痕啊，自己都驚啦。 係， 我哋係低感染嘅一群嚟嘅 喎， 佢哋係高風險噶嘛。 係啊，咁所以咧，譬如話喺嗰個訪問裏邊咧，即係呢一位阿龍醫生咧，即係東區醫院嘅醫生咧，佢就有介紹過佢嗰個情況係點咧？佢話第一咧。佢就揀咗喺医院度留宿，佢冇翻屋企啦，已经系啦。 你谂下呢个又另外一个压力，即系佢长期廿四小时喺一个高危嘅地方度生活。 系啊，咁点解要咁做呢？佢话因为嗰阵时咧，要应付疫情啦，佢就觉得要争取最多时间。佢、就话咧，佢每朝早咧，第一六点钟就会起床翻工。咁然后佢会做啲咩呢？嗱，我哋真係可以代入医生呢一天啊！佢会呢就先了解下呢所有个案最新情况，可能你已经收咗有百几个人啦、就要呢再了解下。 多幾多十人確診 嚇？係啦，咁跟住咧，然後就好恐怖咧，就係即係令人覺得好頭痛咧，就係、是、要計算病床數目啦。係 啊， 係啦，你諗下，我哋每日定係睇報紙咧，嗰條數目永遠都係爆啦。 同埋其實不嬲，就算你多咗床位都好啦，人係唔會突然之間多咗噶嘛，工作人員。 係啊，因為 點樣去安排嗰啲人手咯？又係另外一個好大壓力嘅。 因為琴日入咗院嗰啲唔係今日可以離開病房噶嘛， 係啊， 同埋你多咗咁多床嘅話，我講係醫護嘅人數。突然之間增加噶嘛？ 係啊，咁跟住佢要做啲咩咧？嗱，呢個就第二個覺得咧令佢好頭痛噶啦。佢計完個病床數目咧，佢就要計算將邊一啲嘅病人咧安置喺一齊。即係你已經有咁多個病人啦，咁究竟邊啲可以拼埋咧？邊啲咧可以即係喺隔離房咧？因為點解咧？佢話安排錯誤嘅話咧，可能醫護係啦，佢話可能醫護人員會有麻煩啦，病人都會有危險。 明白，即係你感染嘅情況會出現。 係啊，你一感染咗咁點算咧？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話好多時候咧，嗰啲病人係長者啦，佢、如果咧受到其他感染咧，唔可以即係活動 啊，係啊， 例如佢會係啊嗰啲咩褥瘡咧，即係床褥， 係係係，太耐嗰啲啊， 係啦，要瞓得太耐啊嘛，咁樣咯。咁對佢哋嚟講咧，佢話有陣時咧，即係太辛苦嘅病人咧，佢哋系要走入去嗰个负压病房度咧，逐一去诊治嘅。佢话咧，较为后生嗰啲咧，就可以唔使入负压病房啦，就唔使浪费嗰件保护衣物咯。咁、所以其实佢话， 你谂下系为咗即系免浪费嗰个叫保护衣物，你话即系几五阴公猪啊？ 嗰条数系唔容易计嘅， 唔容易计啊！ 因为样样嘢都系紧住噶嘛，人手系紧住，床位系紧住，大家都已经好攰啦，系咪？ 系 药啊，医疗嘅物资系紧住。咩都系緊絕咯， 係啊！咁你話頭先嗰個醫生咧，佢咪話佢留宿噶嘛？係 啊！ 咁咧佢話咧，而家咧佢每日淨係會點樣咧？淨係會離開醫院咧一至兩個鐘頭，咁做咩咧？翻屋企食飯啦，見一見老婆啦，同埋個細路啦，佢又會再翻醫院工作噶啦。 嗯， 即係話一日裏邊咧，你唔好以為話哇你好啦，可以放 lunch。Sorry， 佢唔係放 lunch， 佢係翻屋企見一見屋企人， 跟住佢就繼續翻去自己嘅醫院裏邊咧。所以佢話咧，佢好珍惜嗰兩個鐘頭，但係嗰兩個鐘咧，其實冇兩个钟啊？点解咧？ 一嚟一回仲有车程嗰啲。 唔系，佢就算真系俾你有所谓有两个钟头， 但系都唔可以接触咯，因为佢喺医院翻屋企噶嘛。 因为佢话咧， 佢污糟，即系叫做有菌咯，惊佢自己系咪？ 佢话佢翻到屋企咧，要先冲两次凉。 嗯 咁你话嗰两个钟里边咧，我谂你冲一个两十分钟，嗰度都冇咗廿分钟咧。 七除八扣， 七除八扣系啊。咁然后佢话要喺屋企戴埋口罩咯。佢话更加咧唔敢掂个小朋友啊咁样咯。去到后来咧，可能佢话佢较为即系叫做稳妥咗少少咧，佢先至够胆咧就抱佢哋。但系佢话咧。食饭都系分开食， 系啊，其实好多你冇话净系呢个 case， 好多我哋嘅医护，譬如我屋企人都有人做护士啦，咁啊佢我啲表弟妹佢哋啦，咁佢哋都会系咁样咯，即系翻到屋企真系做足所有防护装备啊，即系屋企人唔接触啊，隔离食饭啊，乜都系做齐，因为佢真系好担心将病菌啊带咗翻屋企啊嘛。 另外一个咧，我见到一个报道咧就话咧，即系医护嘅人员咧都话，其实另外一个嘅行业，大家唔好唔记得佢哋啊，就系、是、清洁嘅工人。 啊，冇错， 你谂下。其实他们都 很需要在医院工作、啊、各样东西的、啊、辛苦了他们、啊 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猜猜我是谁呢，除了希望你可以打你1872388跟我们玩游戏讲医护的术语之外呢、如果你可以在我们游戏的过程里面都顺便可以讲一讲跟医护打气的加油说话呢更加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决定关闭卡拉 OK、麻雀馆同其他可能有传播新型肺炎风险的场所，为期14日，最快今日下午公布详情。消息话，行政会议已经通过相关修订，就有关新规定，政府需要再修例和刊宪。上个星期六实施的新规例要求六类被指高危的场所关闭，但是不包括卡拉 OK、麻雀馆和按摩院。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七人到尖沙咀一间卡拉 OK 之后，其中五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中心形容是小型爆发。消息说，一名大约40日大的男婴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是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如果他最终确诊，会是本港年纪最小的患者。据了解，男婴的父母有朋友是确诊患者，并且曾经接触过这名男婴，而男婴的父母暂时未有确诊。医管局前质素及安全总监欧杰成表示，政府不论是在停课抑或是管制人群方面，回应疫情的反应已经很快，但是现时应该预早估计下一个风险，例如老人院舍内爆发。他质疑现时不少娱乐场所要暂停营业，但是其他高风险的麻雀馆和卡拉 OK 反而没有受到规管，认为政府要公平实施强制措施。欧杰成认为，政府要尽快腾出病床，让新确诊人士不用等48小时才入院。又建议医院内部亦都应该先讨论处理病人的优先次序，不能够在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才要医护人员临时取舍。政府宣布安排专机接载滞留秘鲁的港人，当地时间星期五由利马飞往伦敦，转乘其他航班回港，费用由用者自付，大约是需要3万至4万元。政府呼吁在当地仍然未接触入境处的港人，最迟本港时间今日下午1点之前致电或者电邮联络。一直跟进当地求助个案的立法会议员谭文豪期望，入境处能够为在当地其他城市的港人安排前往利马的陆路接驳交通。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北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雨。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85点，跌218点，总成交金额67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1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腾讯系药明生物系105.2，系升4.7。汇丰控股40.25，系跌3.9。腾讯控股380元，跌2毫。阿里巴巴186.9，升3.5。李宁21.9，跌7.5。美团点评95.4，升1.75。中国平安76.05，系跌1毫。友邦保险70.55，升4毫。盈富基金23.7，跌1.5。小米集团10.34，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8，瑞士法郎0.962，澳元0.613，加元1.41，新西兰元0.596，人民币7.089。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18,544点，跌372点。港金现价报14,64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4.39美元，卖出1,58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同志阿 Ken， 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情，随后就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嘅零售业资助计划，而家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彭仔程振鹏，逆境要自强，最啱做住运动嚟听范晓萱呢一首《稍息立正站好》。 稍息立正站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健健康康，平平常常，跟小子起高，呼慢慢，呼呼哈哈，零四八五大佛家。 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冇错冇错，猜猜我是谁？我哋今日呢个都好特别嘅吓，我哋除咗希望咧可以同你玩呢个有关医护人员嘅嗰啲专业术语啊，一阵你就会即系大家一齐参详下啲题目噶啦。 我哋问就你答啦， 系啦， 点都会搞到你答到啱为止咧，跟住就有纪念品送俾你噶啦。 咪更加希望咧就系你可以咧即系打入嚟嘅听众朋友咧都可以同我哋咧简简单单咧可能讲一啲咧即系鼓励啊同医护打打气嘅说话嘅，可能你讲句加油啊香港医护人员，或者你话啊多谢你啊都无人欢迎嘅。 系啊，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即系我哋更加需要啊集气啊嘛，呢个时候， 系 大家个情绪啊士气低少少，唔怕我哋大大你一齐踢翻高佢咯，系冇？ 系啊 ，OK， 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就听一听听众电话啦。Hello， 你系边个？ 有 Ada 系你啦，系咪啊？ 系。 系啊，你好啊，猜猜我是谁啊？我哋讲医护嘅术语啊。 你有冇身边嘅朋友啊、屋企人啊，系医护界嘅巨子嚟噶咁样？ 有同学嘅细佬同埋妹妹系医生护士咯。 哦，咦，咁呢个好熟咯，会唔会啊？ 佢哋有冇好大压力，定系点样啊？你据知你嘅情况？ 护士嗰个就因为系公营医院就会大压力啲咯，而佢细佬系私家医生就会冇生意咯。 哦，OK。咁如果要你俾啲鼓励嘅说话，我哋开始游戏之前俾啲鼓励嘅说话，你会同我哋所有香港嘅医护界嘅朋友讲啲咩呢？ 出入平安，合家欢乐。 呢个最紧要啊， 系 咪 啊？ 好 ，OK， 嚟咯。 好啊，好啊。嗱，咁你想同医护就讲个出入平安，合家欢乐。好，咁我哋而家出题目咯。好啦，呢条应该易噶，我觉得咧。嗱，我系睇到咧有啲嗰啲叫护士术语，佢哋啲网上讨论区咧就有人分享嘅，我都唔敢讲咧，佢系咪区区嘅医院都系咁讲嘅？即系如果你做医护人员嘅，欢迎你打嚟更正啊， 或者俾啲货我哋等我哋问下。 我惊一间系东区医院系咁讲咧，一间即系嗱打数就唔系咁讲啊，我唔知啊。嗱，佢话叫做龙凤额。 龙凤额 系啦，佢有个俗语就叫做龙凤额。我尝试演绎个对白咧，可以系咁样嘅。喂，左，帮手帮手，攞条龙凤额嚟，攞龙凤额嚟。 龙 系啦， 嘿， 收咗个咩 patient 啊？系你睇下佢啦，要用龙凤额啊。 哦，系好。 而嗰个病人咧，我哋会情商咧就系桂花田嚟演绎嘅，咁就要用龙凤额啦。 O K， 系咪真要肥得细只，所以要两只嗰啲写住名嗰、那个病人嗰啲资料嗰只啊？ 你个其实你个方向系类似嘅，方向系 即 系 同身形有关系，定系 冇同身形冇关系，同只手有关嘅，因为话明龙凤额啊嘛。 Ada， 我帮你， 好啊，你帮佢， 好 系咪咧？譬如有啲 patient。佢系需要绑住佢嘅手嘅，即系比较大只嘅，咁所以咧就要用龙凤额嚟箍住佢啦。 系啦，Ada 系 嘛？ 你买唔买？ 你信唔信啊？桂花田呢个演员啦、啊，你信系咪啊？ 系 恭喜你啊！你答啱咗嘅。所谓龙凤额咧，原来咧就系佢话咧，当佢用喺极度混乱，有可能咧会自己伤害自己啦，又或者伤害他人嘅病人身上咧，佢话就会有一个咁样嘅东西咧，其实系绑住病人只手嘅咁样。 系啦，咁咪令到 系啊，算啱啊！ 你知唔知我开头谂咩啊？ 唔该， 桂花田。我开头系谂咧，嗰啲可能一啲犯人啊，要戴孖叶嘅咪要。 其实有啲似都系咁嘅意思 啊。会唔会一对咁样就系龙凤额咧？但跟住我就自己冇讲到，系因为咁如果佢一个犯人嘅话，应该带到去医院，应该已经带住咗孖叶啦。 系咯， 点解仲要一对孖叶咧？咁样 系啊，所以 Ada 你呢个就答啱咗嘅啦。但系你都 feel 到咧，就系医护人员咧，可能你话佢嗰个压力几大啊？佢可能要面对啲病人咧，可能系会咁样即系极度混乱噶嘛。Ada， 我哋不如咧嗱，你再讲多次，你直接咧就话咧，你话我想捉啲医护人员咧，就即系一个加油打气说话咁好嘛？我哋再同佢讲多次。好嗱，交俾你咯。 我想捉所有香港嘅医护人员。出入平安，合家欢乐。 好， 多谢你 ，thank you， 亦都恭喜你答啱咗第一题啦吓。 之后咧会有同事咧联络翻你，将个纪念品寄俾你噶吓。 系啦 ，OK， 好啦，我哋再听第二位听众咯。Hello， 你 系 边个？ 第二位系咪蛇小姐定余小姐？ 喂 ，Hello， 系你啦。 Hello， 系你系边？余 小 姐，你好啊，系啊。有冇啲医护朋友附近噶？你可能系。 暂时冇 系，不过大家都知道咧，就要同佢哋加油啦。嗱，我又出一条俾你啊。 好嚟， 呢一条咧，同头先嗰个啊，简直系一模一样咁开心嘅个谜面，听住咯。 好好 啊，超人底裤， 即系 依个好难咧喺个 术语， 真系唔知道啊。喂，边条超人底裤嚟 嘅 咁样？ 系啊，会噶喎。如果嗰个佢哋术语嘅话，佢哋觉得唔系特别好笑，系我哋未听过先至自己我哋唔知啫嘛。 都系一模一样嘅嗰个情况。都是咁样噶，啊医生有咩需要帮手啊？喂，攞条超人底裤嚟啊！有个病人啦、啊，有个病人嚟到，你睇下佢个样，哇系，咁好易有危险噶，都要攞条超人底裤先。 嗱，我要睇佢个样。 嗱，我又觉得唔系同入片有关系嘅，因为入片入喺入边噶嘛，底裤佢呢个超人底裤系着喺出面噶嘛。 系啦，系咪啱？阿祖嗰个方向非常咁正確。 好，嗱，我俾咗方向你，我其他帮你唔到噶啦。余小姐有冇问题想问啊？ 但你呢个方向好重要，因为唔系里边系超人嘅底裤，系 外 边 啊嘛。 系 啦， 喺外面嘅。 你有冇谂到啲咩，余小姐？ 系咪嗰啲类似护住佢哋，等佢哋唔会扑跌咁样嗰啲咁嘅 护肩 咁噶？ 诶，嗱，好接近，非常咁接近。 余小姐话护住佢哋嗰个绳啊， 因为佢惊佢会扑落嚟啊嘛。 系咯 系咯，系啦，嗱，你佢主要喺边度扑落嚟啊？即系如果我叫你我 床咯，系咯， 床嗰度系啦。原来咧，佢系话咧，当你有需要咧，嗰啲病人咧，佢可能佢坐喺凳度嘅， 系 咁，但系咧，可能佢腰骨可能唔得啦，又或者佢系冇办法咧，可以好好固定到咧，佢有机会咧，直情滑咗落嚟咧。佢、 okay. 话原来就会有一个咧，一个佢个术语叫做一个 holder 咧，就绑住佢或者叫做 hold 住佢咧，就俾佢喺个凳度咧就唔会滑落嚟。 哦， 由于系出边嘅，即系好似系你有啲少少安全带咁嘅样咧，系啦，所以就会固定住佢咁样咯。 犀利啊！恭喜晒余小姐，你答啱咗。 系啊，余小姐又要麻烦你帮我哋啲医护打打气啦。你都系开头同我哋讲句，你话我祝啲医护人员咧咁啊，随心所欲咧讲一句你嘅打气说话。 我衷心多谢各位医护人员辛劳工作咯，同埋亦都希望各位嘅市民亦都唔好即系自己有病就唔好周到去咯，咁就可以减轻咗医护人员嘅工作。 是啱嘅、啊、我觉得呢个是最重要，因为如果唔系呢，你再多嘅加油说话呢，点知你跟住就去咗第二度玩呢，跟住佢可能又要加重佢哋负担， 系 啦。Thank you， 多谢晒你，系啦，支持，多谢晒你，好，拜拜。咦，其实我哋暂时呢呢啲术语呢，虽然话就话好似好陌生呢，但其实都 OK 喎。 咩？ 即 系几 容易理解到， 你先至即系有个情况，我哋先至想象到。因为唔系鬼知咩叫超人底褲。 唔系，但阿祖个超人底裤嗰个方向几好啊！ 佢就系啦。但你谂翻有阵时真系，即系可能我自己嗰啲五支比较短咁样啦。有阵时你坐喺张凳度真系会吊脚噶嘛。但有啲譬如公公婆婆咧，佢哋冇乜力嘅话，又吊脚嘅话想喐咧，真系会容易坐下坐下就跌噶啦。所以你谂下个医护咧，即系各方面咧谂得好仔细啊，帮到我哋嘅病人 嘅。系啊，嗱，我哋再强调。一次咧，畢竟我哋三個都唔係專業醫護咧，我哋都係睇一啲。 佢喺網上面揾到的。 係啦，可能咧，如果頭先我哋嘅解讀咧唔係最仔細、最權威咧，麻煩各位醫護同事咧就多多包涵。如果你有朋友可以代為指正咧，無人歡迎嚇。 係、哦、係 好。我哋再聽多個聽眾電話啦。 有梁先生。 Hello， 梁生。 喂。 係梁生你好。 你好。 係啊。 Hello， 梁生。 你想出条易啲啊，定系浅啲噶？ 我有啊，我有啊。 好啊，到啊，到鬼翻田啦，今次。 因为咧，我就真系，我都话我嘅表弟妹系做护士噶嘛，所以我都问紧佢哋啊，有冇啲术语啊咁样。 好。 嗱，梁生听住啦，咁啊，我两位拍档听住啦。 好。 嚟。 平时豪仔最中意喺星期五点唱嗰时做啲咩嘅？ 唱歌。 唱歌咯。 唱歌。 系。 究竟喺手术室里面唱歌系咩意思咧？ 嗱、啊，记住啦，帮你哋划划细咗噶啦，我哋咧就系手术室入边 系啦， 唱歌 佢会点用噶？又要 手术之后嘅，通常都系讲紧。 我手术之后， 我哋俾我哋嘅听众问下问题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 有冇问题想问啊？唱歌喺手术室里面系一个术语嚟嘅。 手术完之后， 咩唱歌咧？咩嚟嘅咧？系啲咩动作嚟嘅咧？即系做啲咩嘅咧？唱歌喺手术之后， 我觉得系同佢检查佢健唔健康有关嘅，系咪咧？ 关系， 即系可能要确认一下咧个手术即系又完成咗啦，病人个状况好唔好咧？咁样系咪有同呢个相关嘅？ 嗯，你检查系近嘅，不过就唔系检查嗰样咯。 O、okay. K，、哦、梁生，你有冇嘢想问一下？你可以问一下问题嘅。我哋会答你嘅喎， 唔系唔系用听筒啊？ 听筒有冇关系？唱歌 唔系嗱，其实咧呢啲唱歌其实系佢唔系净系指定一样嘢嘅，即系唔系好似头先咁豪仔一件物件咁嘅，系一件手术完咗手术之后要做嘅一件事， 一个过程嚟嘅。可能原来真系唱歌咧，大家一齐唱咧， 同声音有冇关系噶？ 冇关系嘅， 同声音冇关系。 清醒有冇关系？系咪一个检查嚟嘅？ 唔关个 patient， 唔关个病人。 哦，同医生、护士嗰啲有关嘅， 可能系护士嘅。我谂系应该系护士做嘅，我唔知嘅啫。 唱歌， 总之就系啦，唱歌系同头先咪话检查，你头先唔系讲检查系啦，咁有 系有啲关 系 嘅， 有关 系 嘅。 检查唱歌， 俾多啲 tips 啊！真系谂唔到，因为我哋 譬如啊 ，OK， 譬如你即系阿豪仔，你唔知知唔知啦吓？譬如一个妈妈生完 B B 之后，咁咧有个助产士，佢都会做呢件事嘅。 我一定知啦。 佢个 tips 我叫佢俾多啲。 系咯，佢再收集咗我哋两个男人系唔知嘅咁样真系。 我实知生完真系点啦。 系啦。 譬如咁样，你攞咗 系咪同佢醒咗有关噶？ 唔关事， 唔关个病人事 嘅， 系翻做完手术之后咧，要检查一啲嘢。 系嘅， 睇下佢咁样啦，睇下佢齐唔齐章啦，咁样。 边样齐唔齐章啊 ？OK OK， 我估我估，估下嗰啲嗰啲手术仪器齐唔齐？ 啊，梁生你信唔信啊？曾志豪讲嘢。 信 系 好， 梁生好言简意赅，佢就讲个我叫梁生同埋信， 系啦，系咪就 系 咁啊？ 佢喺手术之后咧，唱歌就系手术之后咧，就系睇下我再数清楚啲仪器齐唔齐， 有冇漏咗把刀啊？嗰啲 系 咪 啊？ 系咪哦？即系可能系咪数齐哆来咪发嗦咁嘅意思 啊？ 哦， 叫数数咁啊，跟住又叫做唱歌咯，佢哋个名叫做。 OK， 明白。 因为好紧要咁样呢件事。 阿梁生觉得有冇道理啊？ 有 道理， 系啊！ 梁生，不如你都简洁啲同医护打个气啦，俾你交俾你， 大家一齐加油！ 好多谢你 ，thank you 梁生，听首歌先好唔好啊？ 系啊，17388啦吓。 明明在2月一起飞往幸福雪国，如今去了白色的一个玻璃房。明明预备大购物，忙应地一平方，怎变成一晚晚天光等那几个？望向等换手的无助，谁料到今天竟是我，才发现我没有分别，亦是人一个。若隔一重纱能有座，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捱过？亲我，怕夜里咳嗽，连爱你亦难讲。我今这么多，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你接触。出了歌，如今世界大变，一天也差很多。仍然静待14日，祈求命运怜我。想到头都破了，想不通哪出错。若隔一重纱能有座，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夜你咳嗽，连爱你亦难讲。我等这么多，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你接触。 真的，如果要唱歌呢，就要唱下徐嘉晴呢一隻十四天啊。 是啊，因为呢一首歌是特别为我哋医护们去打打气的。 是啊，隔离嗰十四天究竟要做啲乜嘢，即係冇理由仲要掂我啊，唔好亲我住啊，即係越难挨过都要挨过先。 啱，我成日都会话㗎，有啲时候呢要用身体去表达嘅，即係俾个唔好只话个我挂住你，俾个拥抱，但係呢个时候我哋即係呢啲要 hold 住先嘛。是 啊 ,OK, 好，我哋继续听听众电话啦 ,872388,Hello, 你系边个啊 ?Hello! 李太 ，Hello， 李太你好，猜猜我是谁 ？Hello， 你好 ，Hello，Hello， 嗱，咁啊，首先问下你先啦，有冇啲乜嘢打气嘅说话想同我哋香港嘅医护讲先？ 同香港医护人员全力加油，我哋大家一齐抗战呢个抗炎成功。 系， 好啊， 好啊， 多谢你，真系。 你自己大唔大压力啊？咁？ 好大唔大压力啊？ 系啊，即系会唔会成日都哎呀死啦！我会唔会中咗噶？哎呀，又要去搜罗物资啦，即系之类嘅嘢咁啊！你睇， 平常心啦，都冇得话大压力噶啦，都系 唔好啊，咁唔怕啦，我哋玩下仲开心添啦， 系啦，好啦，嗱呢个咧好有趣嘅，我觉得咧个谜面咧好简单嘅啫， 嗯， 咁咧你听住咯，两个字嘅啫，借眼，借就系咧借钱个借，眼就系眼睛个眼， 喂，借眼啦，眼 系啦，咁佢个 可唔可以即系俾一句例子我？我即系 有啊有啊有啊， 名词啊，动词定？ 我演绎俾你听，我演绎俾你听， 有冇英文字喺度？ 系啦系啦，我就系个医生嚟噶，你听住啦。喂喂，阿桂花田，桂花田系护士嚟噶。阿桂花田，借眼啦，借眼啦，唔该，帮帮手，帮帮手。 系 系啦，我再俾埋个贴士你，个病人系黄耀祖，啊唔系个病人咧就系 唔出得声嘅， 唔系个病人系个，一讲个贴士就好明显噶咯。 好，咁你唔好讲住俾我哋估下先，我觉得呢个好笑。 我系啦，一讲就唔讲得住。 起码你睇咧，豪姐俾咗个贴士你，我头先听到嘅。 咁样讲， 系医生对护士讲嘅。 咁样讲啦，我咁样演绎啦。阿桂花田借眼借眼，桂花田系护士嚟嘅，系啊，收咗个病人啊，阿土姐啊 ，Crystal 啊，咁样系啦。 哦， 好， 要系女士嚟嘅，咁即系唔可以系阿祖 咯。我唔讲更多啦。 病人就要系女士， 系啦。 医生咧就会同护士讲， 喂， 要 正 眼 啦， 要正眼啦。 好易估啊，呢个真系好易啊。 好嚟，你睇，你试下先， 估下你睇。诶， 借眼系咪即系？ 嗱，你谂下，我系医生， 系 桂花田系护士，我就话啦，喂阿天阿天，借眼借眼，做乜嘢啊？有阿 Crystal 啊，土姐咧就入嚟睇医生啊， 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借眼，咁爱嚟做咩嘅咧？咩意思咧？ 个姑娘帮手， 系啊， 姑娘系就 帮 手啦， 帮个女病人嘅， 具体啲系咩意思咧？ 啊你睇可能未唔知边个 Crystal， 即系我哋嘅另一个女 嘅 阿土姐， 系啦，有个女同事，系啦，有个女同事咁样， 系啦， 系 咁咯，即系男仔唔得嘅， 系啦， 嗯，男病人唔得嘅，系要女病人嘅。 其实你嘅意思就啱噶啦， 系咪帮佢？ 系 帮佢， 系帮佢。 好，我试下估，帮佢换衫嗰啲嘅， 又唔使嘅，真系同个眼有关嘅，借眼，借眼。 隻眼 嗰個真係嗱，女病人啦，講得白啲啦，我就叫阿桂花田呢個護士幫我，因為點解咧？我而家就要收一個女病人入嚟， 係 咁佢就要叫阿桂花田呢個護士隻眼，隻眼嚟我嚟做咩咧？ 诶、欸，我估，睇下我中唔中得？你睇可唔可以信我啊？嗱，有阵时男医生同女病人咧检查嘅时候咧，要一位女要一位女护士在场咁样噶嘛？系咪？ 系 借眼嘅意思咧，系咪就即系话要一位嘅女护士帮帮手喺现场嗰度咧？咁就唔系净系一男一女咁啊，共处一室啦。 系啦，只眼就系爱嚟见 证 嘅， 信唔 信？ 呢个系我嘅估计， 信信 你睇你信唔信？ 我信 黄 耀祖， 信得好，冇错，黄 耀祖几时都好值得信噶， 冇错，因为佢就系话咧，要当个男医生咧，可能佢真系要帮个女病人，佢要检查，咁你唔系话叫个护士代检查啊嘛，因为你要涉及医疗嗰啲嘛， 都有身体接触， 系啦，咁但系个护士咧，佢话就要有人帮手望住，即系话个医生咧冇乱嚟嘅，喂，佢唔系即系检查喉咙变咗摸你个心口 咁样， 保障 双方便啦，咁 样，冇错啦，咁所以佢就要有呢个所谓借只眼咧嚟做见证住成个过程咁样， 系 啊，我几好玩呢个， 你睇到好犀利啊， 系啊， 多谢晒， 多谢 你 睇 ，thank you， 你睇顺利啦， 系啊 ，OK， 拜拜。 你话黄耀祖值得信啊，呢个要剪出嚟做金句， 呢句唔会俾佢播出嚟嘅，真系好。再听下个听众啦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Hello， 你好， 系你啦。 黄小姐， 黄小姐，系啊，你好。喂，又先同我哋啲医护打打气先啦，麻烦你啦吓。 同佢哋打气咧，叫佢哋食多啲嘢啦，饮多啲汤水啦，咁补充体力啦，因为工作量大而家。 嗯，多谢晒你啊，黄小姐。希望佢哋唔系佢哋一定会收到，唔系希望啊吓。好，咁我哋玩游戏咯吓。 好啦，嗱，呢个咧好容易嘅啫，24米。 哇吓！ 24米 系一个医疗医学界嘅术语嚟嘅。 哦，今次24米系啦。咁咧，佢嗰、那个运用嘅方法咧就 系、 是、阿、桂花田，阿祖入咗嚟，你帮阿黄耀祖24米啊，系啦。 即系一个名词嚟，一个动作嚟。 又或者可以系桂花田问你话：阿、豪医生啊，要帮阿黄耀祖做啲咩啊？24米啊。 O K。 系啦。 跟住如果桂花田咧就系嗰啲比较懒惰嗰啲，我哋剧化啲咧，佢系嗰啲即系护士咧，佢仲话咦又系我。 好，我估嗱，我估下先，廿四尾同嗰啲照肠啊嗰啲有冇关系嘅？ 冇， 唔系嗰啲咩照 X 光嗰啲冇关系。 冇， 我自己弹走先啦，咁 系啦。黄小姐，你去有冇问题问啊？可以问嘅。 廿四尾系咪即系开啲维他命丸俾佢食咁样？ 唔食得嘅，唔食得嘅， 唔食得嘅，应该系啲污糟嘢嚟。 系啦，系咪同污糟嘢有关？ 污糟嘢有关嘅， 一定系啦。系啦， 所以阿田嗰啲剧情就会又系我嘅咁样啫。 我帮你，黄小姐。 系廿四， 应该系帮手执一啲污秽或者譬如呕吐啊，或者系系咯大小二便。 唔系，有用嘅。 有用嘅， 即系佢虽然系污糟，但系有用嘅，因为呕吐物。就抌咗佢嘅啫嘛， 我估 同廿四有关嘅，你一定要留意，一定要留意同廿四有关嘅。 哎呀，咁我估紧嗰个系啊， 系啊，同廿四 系咪要留低啲小便啊？ 系，非常准，非常准。 二十四小时嘅咩啊？ 小便。 小便 系啦，喂，你真系啱啊！ 今次呢个你真 系啊，所谓廿四尾咧，就系话咧，你要留低病人廿四小时嘅小便咧去化验，系啦，所以佢真系，我觉得呢个名词好好啊，廿四尾 系 啦，即系同埋嗰样嘢难闻噶嘛，嗰啲都 系你唔会留咗廿三个钟头，系会留咗廿五个钟， 同埋你唔会觉得系好正嘅，因为廿四尾系苦啊，即系难堪嗰啲咁样。喂，多谢你啊，小姐，真系 thank you 啊，真系。所以今日嗱几好啊！我哋又帮医护打到气， 系啊，又知道佢啲术语， 又明白晒。 咁我哋做少少做个呼吁啊！大家要任何行业嘅术语咧，掉俾我哋啊！喺面书度，我哋下个礼拜可以玩啊嘛。 好啊，到时我哋穿埋嚟啦，遮只眼嚟留廿四尾啊，攞个龙凤眼添啊！听日见， 拜拜。